人死亡，新增12名死亡，3人来自东京，其玉同福冈各有2人，神奈川、三重、兵库、大分、冲绳各1人，当中三重、大分和冲绳首次出现死亡病例。首相安倍晋三宣布，由今日起将会限制民众外出的紧急状态令适用范围扩展至到全国，直至下个月6号，即是当地黄金周9日连假的最后1日。安倍表示，扩大紧急状态令是要避免国内民众在长假期间流动，减少80%社交接触，期望倾全国之力对抗国难，以防医疗系统崩溃。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的天气较凉同有雨。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9%。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4级，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4至5级，稍后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4400米，有薄雾；东沙吹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3537点，升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99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8.04，瑞士法郎0.969。加元1.403，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68美元，卖出171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怎样洗手才对？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出边啊二十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咧就系1至3，咁啊而家荧幕显示嗰个颜色系绿色嚟嘅，咁啊希望咧出边嘅空气咧真系靓啦、正啦，咁啊最好啦。今日嚟到星期五嘅时候啦，咁啊出边啊大致天晴，日间咧天气都炎热嘅，咁啊今日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8度噶，各位听众要留意住啦。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五，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把握时间，珍惜大家嘅光阴啦，尽快做完手头上嘅工作之后咧，就可以俾一啲空间大家回一回气，咁就好啦吓。各位听众早晨啊，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豪陪住你哋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处理任何嘅事情嘅时候，都要不断咁去到付出，付出先至会有回报。其实都系一个好正常嘅因果关系，大家都可能会明白。一个唔愿意付出嘅人，一个不愿意冒险嘅人，一个冇咗但无畏精神嘅人，好简单，一事无成，对于佢嚟讲，系再自然不过嘅事情。如果今日你发觉自己仍然两手揈揈，好似乜嘢都冇嘅，会唔会谂下，会唔会系自己以前嘅时候唔愿意付出呢？即系读书一样，有啲天才又真系唔使读嘅。不过唔好理啦，即系读书一样，你唔刻苦耐劳嘅时候咧，又好难去到咧就系、是做到一个好嘅成绩。工作你唔好好地去做嘅时候呢，亦都唔会做出一个亮丽嘅结果出嚟。所以刻苦耐劳付出愿意冒险，对你嚟讲先至係一个又一个挑战，先至係步行成功嘅一个阶段。所以早上的时候，希望大家不是撒翻套拳， 豪气豪笑万重浪， 是提起精神，加油啊！ 热血热星红日光，胆似铁打骨似精钢，胸襟百千丈。万里长，誓奋发自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背定要自强，热血男子，热星红日光。 这个作品来自林子祥，男儿当自强。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会不会吃饭的时候都几重口味下呢？虽然吃嘢啲味道浓呢，是令人好开心。我咁讲就摆明我吃得好咸啊，好辣啊，系啊，我吃嗰啲米线咧都是吃极辣嗰啲人嚟噶，系你有冇听到成盘都红色血红拉面嗰啲咧，就是我吃嗰啲嚟嘅。每次嗌嘅时候咧。嗰啲姐姐都會喺度問我：你真係要極辣啊？我話係啊，極辣啊！側邊人都會望住嗰碗嘢。有陣時聽到啲人喺度講：哇，紅色嘅，好碗要紅色嘅。不過食得太辣同食得太鹹咧，又真係唔係咁好，對身體咧長期嚟講帶嚟負擔啊！嚇，長遠咧都會犧牲我哋嘅健康嘅。個味道咧就好個人嘅感受嘅。好啦，有啲嘅症狀咧證明你已經食得太鹹。咦？等我了解一下先。食得太咸其实都可以导致到糖尿病的。根据世卫的建议拿回标准出来先。成人每一天摄取钠的含量就应该少于2000毫克，即是5克的盐。具体的来讲，即是大概一个茶匙，平茶匙的盐。食盐太多会导致高血压，从而增加中风、冠心病、心脏衰竭、肾病的风险。Oh no， 所以我都要减一减先得啦。另外有研究显示，一个人每一日食盐摄入量比正常人多 2.5 克呢，患上第二期糖尿病的风险又会增加40%。咁我哋都知道呢，其实食得太咸真係唔好嘅。咁有啲咩办法知道自己系咪食得太咸呢？日常嘅飲食入面我哋都好难下下计嘅，系咪？而家有阵时嗌外卖咁样，你都好难知道个厨师落咗几多盐噶嘛？你就系知道好食唔好食嘅啫嘛。所以有阵时咪出街食咯，呃下自己，同自己讲话厨师落好少盐，不过可能都落好多。首先啦，我哋有几个方法可以注意一下，令到自己嗰个食盐咧，睇下系咪食得太多啦。当饮食过咸嘅时间咧，身体会出现一啲局部嘅浮肿噶。如果你发现咧，着鞋突然之间，喂！我即系做乜紧咗嘅咧？又或者明明咧就冇增磅，但系咧发觉啲戒指又唔系好戴得入。又或者你明明身材都唔算肥，照镜嘅时间啊硬系肿肿地。你应该要检视一下你自己嘅习惯。你试下发现呢啲以上嘅症状，减盐两三日啦。如果呢个发觉症状系冇咗嘅话咧，都几肯定你系食盐食得太多，搞到你个人肿晒。好啦，另外，仲有其他方法知道自己食盐系咪太多？每个人每一日咧去厕所咧，around 7次左右啦。如果次数超过呢个数字咧，喂，除非你系饮水饮得太多，如果唔系咧，就有可能系食盐过多。因为当摄取钠嘅含量过多嘅时间啦，肾脏咧就会增加咗呢一个负担，排尿嘅次数咧就会变多噶啦。好啦。我有時食完啲面咧，發覺個人好口渴，擺到明係太鹹或者太多味精啦，係咁飲水。當飲食鈉過高嘅時間，身體其實都會開始咧感覺得到鹽分同埋水分啦，失去咗平衡。為咗回復翻正常，大腦咧就會發出喂口渴嘅一個信號，喉嚨同埋嘴唇就會變得乾，等你知道咧身體缺乏咗呢一個嘅水分。好啦，根據臨床實驗啊。或者顯示啦，成人每一日攝取鹽咧就3500gram 嘅話啦，比攝取1500咧嘅人出現頭痛嘅機會率咧就多1/3一樣。 另外食得太咸，身体又容易脱水，因此就会影响你嘅思考。食得太咸都会令到人哋觉得咧个头啊重重地嘅感觉，又或者懵懵地嘅感觉。如果你发觉自己啲牌好似蠢咗少少嘅，又留意下自己的食物，我唔系食得太咸咧吓？我唔使留意以上嘅症状，我都知道自己系食得太咸，我知道。不如你又话翻俾我听，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自己唔食得咸，都觉得啲嘢好食啊？好唔好啊？嗱，呢个问题啊，神光百科全书我揾唔到，你话翻俾我听。早上六点二十分，一首嘅作品《重口味》，啱我啊，啱我。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各位听众，早晨啊！ 其实不必医学根据，我有的病我会医病，我会攞诺贝尔奖。患了生病只会医病，你中枪也中枪。其实讲穿只是一句，要你的命救你的命，秘诀一般已重伤。 够重伤， 你这种命我这种命也要听。我也是场硬仗，挫折练成大将，今天羽翼半张，你是偶像。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啜泣啜泣啜泣去痛眼口耳鼻。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向你吸收，心痛接受，别离磨练出空气腹肌心肌，要治军必须重口味。谁有稀罕鼓励金句，教你怎样教我怎样，每次遭殃靠冥想，这个剂量，这个剂量去压惊，我也是场硬仗，挫折练成大将，今天羽翼半张，你是偶像。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啜泣啜泣啜泣去痛眼口耳鼻。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向你，吸收心痛接受，别离磨练出胸肌腹肌心肌，要治本必须重口味。世界突然定惊，过去是全梦想，披伤对付创伤，痛着不亮。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啜泣啜泣啜泣去痛眼口耳鼻。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向你，吸收心痛接受，别离脆弱要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最毒的分手也细腻。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我哋都要关心下我哋自己嘅海洋噶吓。虽然咧，咁我哋而家就叫做限聚令啦，咁但大家咧都可以即系趁人少少嘅时候啦，发现咦，原来嗰个位又冇乜人，边个位咧就喺屯门啊，屯富路清凉法院之内，咁喺屯门兆康站附近嘅。做乜嘢呢？咁原来佢哋有一个咧就系展览同埋一啲嘅工作坊，咁啊人多就唔好去啦吓。咁佢哋咧最主要咧就系讲下一啲有关于海洋废物嘅嘢噃。 未来的有一个主题叫未来的考古说明书。咁啊话到啦，中意山中意海，啊精心咧就制作咗一啲公众教育嘅活动，费用当全面啦。有海洋废物咧就讲到咧就系等公众人士可以从一啲闲置嘅物件入边啊，推敲出咧就系嗰个嘅海洋嘅污染度嘅问题，从而咧了解到底海洋啊嗰个污染问题到底对我哋有啲乜嘢嘅影响。他们都邀请了一些艺术家可以从海岸清洁的活动取得灵感和创作的材料，一个主题的叫做100万年之间海洋垃圾装置展览为题，他们回应一些海洋废物到底现在是怎样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海如果太多垃圾，其实最终经常都是说自食其果都是我们人类，那我们人类都会吃海鮮噶嘛，係咪？咁、那個海嗰度咁多垃圾，咁啲魚或者其他物種遊下遊下，我哋撈佢上嚟食嘅時候咧，所以最終影響嘅都係我哋自己，盡量咧減少源頭減廢，咁啊令到大家咧可以生活喺一個潔淨乾淨嘅環境入邊咧，呢、這個先至係為人類將來同埋為地球着想嘅一個重要嘅方法同一步啊！ 是一枚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我的脸上始终夹带一抹浅浅的无奈， 你用唇语说你要离开， 请不再 深埋留下来，汹涌潮水你听明白，故事老的是泪海，转身离开 你 用话说不出来，还要跟你相爱只是一场意 怎么撑开，只是一切结束太快，你说你无法释怀， 还有未来， 转身离开。 一首嘅作品啊，周杰伦加上林心怡，《珊瑚海》。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017宗。新增患者是一名英国回港的留学生，今个月1号回港，翌日深喉唾液样本检测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阴性，在酒店完成检疫之后如常回家，前日开始发烧。到明爱医院检测之后确诊。对于一名曾经滞留摩洛哥的确诊患者出现大便大血，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检验之后相信同患者自己的疾病有关，但患者并没有出现同新型肺炎相关的病症。卫生防护中心又说，疫情有缓和迹象，但复活节期间多了人外出，需要多几日才知道会不会出现隐性爆发，希望监测系统能够守住门口，认为限制社交距离措施一定要继续。美国有超过64万人确诊新型肺炎，累计31590人死亡，是全球最多确诊和死亡人数的国家。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州长国务宣布延长居家令和社交距离措施至到5月15日。国务形容居家令已经将纽约州的疫情控制，但距离完全消失仍然有一段时间，呼吁民众继续避免外出。他又说，虽然死亡数字过去一日开始回落，但仍然有606人死亡，形容数字是悲剧，又承诺会因应疫情允许部分风险较低的行业逐步恢复营运。纽约市长白思豪表示，经济受疫情影响而停摆，市政府失去高达$74亿的税收，促请联邦政府提供更多财政支援。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中国在处理新型肺炎疫情的透明度不足。马克龙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国在处理今次疫情的时候显然发生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事。被问到中国如何处理疫情，马克龙表示不会天真地认为中国处理得很好。法国至今有17000多人死于新型肺炎，全国确诊个案达到14多万宗。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举行视像会议，与会领袖要求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彻底检讨和改革，并同意确保全球采取协调一致的做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白宫在会后发表声明，表示与会领袖了解到七国每年向世卫提供超过$100亿。今次会议重点讨论世卫缺乏透明度以及长期管理不善，在这场疫情之中持续处理不当，呼吁对世卫进行彻底检讨和改革。白宫的声明又表示，七国领袖同意持续致力于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全球协调一致应对疫情，应对这场健康危机和人道以及经济的灾难，展开强而有力和持续的复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的天气较凉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 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各位听众，6:35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都喺直播室入边咧，就等紧你哋扭开心机或者扭开咗嘅时候，都会同你讲声早晨啦。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继续开始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揭下啲報紙先。三年前，旺角六和坊一部連接四樓至到八樓嘅自動扶手電梯啊，喺運行途中突然高速流後，導致18名嘅乘客受傷，大家仲記唔記得呢？2018年4月同埋5月啊，咁啊，荃灣喺海灣花園同埋上水明都巴黎閣都分別發生咧嚴重嘅升降機事故。亦都咧系有造成伤亡噶。嗱，升降机同埋自动扶手电梯啦嘅安全同埋维修保养，其实一直以嚟都系值得大家去关注。申诉专员啊，喺申诉专员公署啦，喺16号嘅时间，寻日啊宣布咧将会展开主动调查，针对沈贤基，即系将会咧就系对于咧就系机电工程处啊，对升降机以及咧就自动扶手电梯安全运作嘅监管机制。而公署咧，亦都喺過去嘅一年入邊啊，收到咧幾宗有關升降機維修保養嘅投訴噶噃。好啦，佢哋就話到啊，經過初步嘅查訊之後啦，咁啊，截至到2017年年底，全港總共有超過66,000部嘅升降機，同埋9,300部嘅自動扶手電梯。啊，當中大概80%嘅升降機同埋90%嘅自動扶手電梯沒有配備現時所定嘅一個最新安全裝置水平。而機齡達到30年或者以上嘅升降機同埋自動扶手電梯，分別佔咗總數嘅30%同埋20%。但係升降機同埋扶手電梯嘅基建咧，就會隨住這個年號啊，這個年歲月啊，咁啊不斷消耗啦，同埋老化，有賴日常進行妥善嘅保養同埋維修，以確保咧佢哋能夠安全運作噶。如果升降機同埋自動扶手電梯出現意外，後果真係可以非常嚴重。申訴專員就表示啊，咁香港高樓大廈林立啦，市民需要經常咧就利用扶手電梯同埋升降機作為市民日常使用嘅機械裝置噶。啊，適當嘅定期檢驗同埋妥善嘅維修保養，對升降機、扶手電梯安全運作極為重要。不過近年咧，亦都有發生呢一類型嘅嚴重意外，難免令人關注當局現行嘅監管措施係咪真係妥善同埋足夠咧？因此，公署咧會展開呢一項主動調查，以探討有關嘅情況，希望藉此咧可以改善同埋揾出有啲乜嘢嘅漏習。公署指出啊，会主动咧就系调查一个咧就系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啊，对升降机同埋扶手电梯嘅保养同埋检查工作嘅规定啊，机电署咧对升降机同埋呢啲嘅电梯啦保养同埋检查工作嘅监测机制咧系咪足够？啊，机电署嘅对于一啲譬如注册承办商啊同埋相关嘅工程人员嘅监管咧又系咪有效咧？都会喺呢几方面咧嗰度着手噶噃。根据法例，香港的升降机和自动扶手电梯的设计、安装、保养、检验等等的各方面，也是受到升降机及自动条例第618章规管的。 法例要求在香港使用的升降机和扶手电梯也都需要由注册的承办商和工程人员进行定期的保养和检验。我们呢就叫做一般市民来的，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每一次去到使用这些扶手电梯啦、升降机啦，都能够是一个安全的旅程，将我们就运送到去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这一样才是最重要。如果有阵时见到它疏疏地停了，我绝对不会介意是不用它而自己行楼梯的。咁當然啦，如果你話一啲需要一定要用扶手電梯同埋升降機嘅人士咧，咁啊真係好更加依賴咧，就係呢一類嘅機械維修檢查啦。再次去揾佢哋出場，當有一啲嘢需要維修嘅時候，銀河都修理到啦。呢班銀河修理員可唔可以修理埋啲扶手電梯咧？可？ 除了會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流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蒙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散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苦，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暖流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撑着是你心光，漂亮的天真鲁莽，若被推倒可再装，巨震的手不怕莽撞，跌出胶纸都尽浪，像是宝钉都发光，在破烂中奔往，人何上边跌当边看紧对方，跨宇宙又横越狂风，不怕再尽头无奈，远近我都护航，还能欢安慰，不必天气多晴朗， 即系 D 一 Jing 嘅一首嘅作品叫做《银河修理员》。喺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亦都去到后花园啦噃。后花园咧，今日亦都有我哋唔系农夫啊吓，系花艺师安安喺呢度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QL 又嚟到星期五啊，最开心啊！点解呢？星期五之后星期六日啊嘛，咁啊而家咧个个都抗疫中啦，喺屋企嘅，咁啊梗系屋企都有个冇咁大嘅花园仔，都有啲盆栽可以种下嘅。咁但系又有啲盆栽咧，有阵时都唔知道种边啲好，咁所以咧翻嚟先安安咧，咁啊继续咧喺我哋嘅节目入边。早晨啊，安安。 早晨，早晨，星期五好开心。 系 啊，星期五个个都开心啦，系咪先？有得休息下嘛？ 系翻唔翻工都咁开心啊！其实每日都应该保持一个开朗嘅心情嘅、 你呢个真系啱喎！嗱，保持开朗嘅心情同今日介绍嘅花有冇关系嘅先？ 其实我每个花都可以令大家心情好好啊！今日我哋介绍呢一个咧，就我 send 俾阿小白嘅时候，佢都话咩嚟个咁，我讲个名先啦，叫做老丹鸟。 老丹鸟 个老咧就系鲁迅个老，丹咧就系不丹嘅丹，鸟啊雀仔咁样。 老丹鸟 系啦，因为佢个名咧英文嗰、那个希腊定英文名咧叫 Rudanthi， 咁所以咧台湾人咧就叫做啊，译翻就叫做老丹鸟啦咁样。 哦， 咁其实点解会叫点解会雀仔关咩事咧？咁其实呢个花咧好得意嘅，我俾咗相阿小白啦，咁但我都形容一下啦。佢未开嗰阵时咧，佢就好似雀仔嗱，你遮住个头啦，佢嘅身咁样嘅，即系话咧，因为佢啲花瓣咧就好似羽毛咁薄，咁所以咧。就好似一隻雀仔嘅身咁樣，未開嘅時候。 我明白啦，我一直咧睇緊嗰個 Rodanthi 呢個老丹鳥咧，未開嘅時候嗰、那個好大個花冧咧，我一直都覺得邊忽似雀仔啊！就係話佢嗰個嗰啲毛啊，即係佢嗰啲花瓣咧，白色一塊塊花瓣嗰種嘅層次，就好似咧嗰啲雀仔嗰啲羽毛咧，即係企喺度嗰種嗰、那個形態啦。 係啊，係啊，因為咧嗱，佢薄之餘咧，嗱只雀仔嘅毛咧就好薄，但係就好厚噶嘛，即係好多層好多層層層疊。呢只花未開嘅時候都係咁嘅。咁、你諗下，你想象下，佢未開嘅時候就一朵嗱，當好似嗰啲羽毛咁樣啦，一紮羽毛嘅身啦，開嘅時候就好似佢身即係開咗嘅時候咧，就變咗好多嘅花瓣系轻薄嘅、所以其实都比较容易跌落嚟嘅呢只花瓣。 咁跌落嚟嘅时候都系第二种媚态、即系 第二种媚态系啦。开咗嘅时候有少少菊花咁嘅样，但系咧同菊花唔同，菊花咧嘅花瓣咧咪就系太阳菊啊，嗰啲非洲菊啊，个花瓣比较实在啲嘅，系咪实色啲嘅？ 系啊系啊。 但系呢一只就唔系，好似你想象好似羽毛咁样嘅。咁就係薄嘅、透明嘅，咁有粉紅色啦，同埋有白色嘅。白色咧係非常之仙氣嘅。如果你喺、你喺個你户外見到咧，佢一紮花咧開曬都係好得好靚。 佢嗰個花瓣仲係半透明添啊！ 冇錯，所以我哋先至覺得佢、即係花型嗰度好似好靈動啊，即係好似好有靈氣咁樣啊。咁其實咧呢一種花咧，佢個花語咧都好啱我哋而家嘅。 係叫咩啊？ 远离尘世嘅烦嚣， 唔怪之得咁仙姿嘅感觉啦！我觉得佢个样好似小龙女啊，你知边个小龙女啊？ 我知道我知道，系啊，其实唔系小龙女隔篱嗰只雕啊嘛。 嗱，咁佢嗱你似雀噶嘛？你话佢又似雀喎？咁啊似雀，跟住好啦，开咗之后咧就变咗做呢个小龙女，都系神雕侠侣入边嘅嘢嚟。 系啊，你今日我就好惊你去播神雕侠侣嘅主题曲。 唔会得噶，系搵个第二只播俾你，搵个第二只播俾你啦。好啦，继续讲翻呢个先。咁嗰啲花瓣咧半透明，半透明嘅花瓣唔系成日见嘅啫，安安系嘛？ 比较少啲啦，半透明，但佢唔系完全透明啦，可能佢比较薄咧，变咗好似透光咁样，其实就好得意啦。咁譬如你，你屋企嘅时候，未必系想养一个盆栽啦，你或者系想啊买几支翻嚟试下插啦，其实好仙气嘅，你摆屋企度一个花樽仔，摆几支喺度，其实简单，咁就可以陪你抗疫。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哎呀，一个礼拜之后又掉咗，好似好嘥咁。呢一种花咧，其实可以做干花，系好出名嘅干花。 咁啊几好啦，咁啊可以即系一鸡几尾啦，难听啲讲句。咁同埋咧，如果佢做干花之前，咁佢插咗喺屋企有冇香味噶？你讲问一问先。 呢、這个冇乜香味嘅，但系嗰个有仙气，即系嗰仙气唔系味道啦，系你嘅感受。咁其嗱，我仲要讲翻咧，佢个花心系黄色嘅。 个花心哦。 是啊，花蕊是黄色的、黄色的心加上透明的白色花瓣，或者你可以买到粉红色的透明几个 粉色的，你说是挺优雅。其实呢它有特别的东西，虽然它薄、但它的花瓣呢因为是蜡质的，薄的蜡质。 哦，是啊，是啊，线水啊，或者是。 唔係，個重點呢個蠟質嘅重點咧，就係佢唔會變色，都係變成乾花嘅時候。例如你買、哦、你整玫瑰花或者乜嘢咧，嗰啲乾花咧，你吊耐咗咧，其實嗰個玫瑰我哋做乾花吊揀淺色 黑咗啊！ 冇錯啦，所有乾花唔知點解你倒掉，即係乾咗之後咧，佢就會深色咗一度或者兩度，變曬啡色、黑色。但呢一種花瓣咧，因為佢有蠟質嘅，咁所以佢顏色係唔會變，自然風乾到。倒轉佢就 OK 嘅啦，粉紅色嗰只咧係會 keep 翻本來嘅粉紅色咁鮮豔嘅。 哦，咁幾好喎、啊！呢、這個喂誒，呢佢做乾花之後當書籤都抵啊！呢、這個幾多錢啊？大概 立體就嗱，你做書籤咧就係、是、要壓扁佢啦。咁、哦、如果你要立體擺咧，就做唔到書籤啦。咁就可以吊起佢啦。咁佢唔會非常之貴嘅，但係睇下花去有冇入咯。但係呢段時間咧係最係有當做嘅。 嗯，当做的咁啊，断估点都有一两间有啩。 我谂而家咧，所有好贵嘅花咧，一系就买唔到，一系都唔会太贵，因为咧蚀本咧都系蚀嗰个店主。点解咧？因为咧，其实好多飞机，譬如上个星期有啲花咧，即系欧洲嘅又嚟唔到啦，因为而家。你又寄口罩又好啦，寄唔到啦，花都寄唔到。其實好多花咧，因為少量啊，即係寄唔到翻嚟，咁變咗大量都寄唔到，因為飛機航班嘅問題。咁你知花又唔可以擺得太耐啦，咁變咗唔係好啱數，所以好多花都入唔到嚟。咁如果有花嘅話咧，其實又未必有人會買喎。咁所以其實都係以一個繼續好快，希望有貨到，有人買、那個形式。啲花其實而家唔會太貴嘅，大家去睇下。 咁而家真係叫做换下屋企花嘅好时机，照你咁讲， 其实就系、是、我都话喺疫情嘅时候，好多嘢未试过，大家可以 吓、啊、可以试一试。 而家反而平咗，咁就可以买翻翻屋企试。啊，你未见过或者有啲哇，以前买成啦50蚊一朵，而家可能平咗，可能10多蚊已经有啦。又或者以前一个 package 一定要100蚊你起码100蚊出嚟先可以买到嘅，而家可能咧你少少都可以买到。 哦，咁呢个都几好喎、啊，可以试下嗱，老丹料咧就咁望落去嘅时候咧，都有一种清幽啊脱俗嘅感觉嘅。如果喺屋企叫做叫做插下啦，或者摆下靓嘅时候咧，有冇啲特别嘅嘢要注意咧？ 要注意啊！首先咧就系佢个佢其实都个腰骨唔好硬，即系个花茎咧其实唔系非常之硬。 咁 使 唔使俾啲铁线佢啊？我哋？ 咁就铁线就唔好啦。咁我哋个樽可以高少少，又或者你将佢剪首先第一件事咧，要比較多葉啦，因為佢比較軟。咁你花葉咧就要剪搣走曬佢啦。咁唔好留啲花葉啦，擺喺水度。咁另外咧就係、是你要斜剪45度啦。咁因為佢比較長，咁長嘅話即係話你要經過好長嘅路先飲到水。咁所以咧你就斜剪45度，等佢幫一幫佢，等佢個界面大啲，吸水嘅面積大啲。咁另外咧就系日日要换水啦。 换水野唔野蚊咧？呢、這个如果有蜡质，我估佢应该唔会好野蚊。 冇啊，唔会野，应该唔会野蚊。其实切花咧就好少野蚊嘅，通常咧都系你种有泥啊嗰啲先会有蚊子嘅。你摆喺水度都比较少嘅。一个最重要嘅重点咧就系你喷，即系如果你换水咧，其实就换个花樽嘅水得噶啦，就唔好直接向个花头喷水，因为佢薄。同埋佢羽毛，所有咁薄嘅羽毛質地嘅花瓣咧，如果你一噴咗喺面咧，佢成係好張紙巾咁會縮咗，咁有花瓣就變唔翻嗰個形噶啦。 啊，會㗎，即係一噴咗一個花瓣嗰度，咁我以為佢初頭諗住佢有啲蠟質咧，仲會滲走埋啲水添。 唔係，佢蠟質係你見其實唔係硬嘅蠟質，係嗰個入邊嗰個質地嚟嘅，你唔會 feel 到㗎，佢都係好軟嘅。其實我係啦。好多花瓣，譬如你檀花，其實都唔可以噴喺個面度啊！我相信，如果唔係佢咪變咗即係縮埋咯個花瓣。 咦，我冇留意喎，因為佢好快脆謝啊嗰個。 係啦，嗱唔可以太過熱噶啦。如果佢咁弱，你見到我啊、透明嘅花瓣，咁你就要保持室內空氣流通啦。咁都係咁 OK 噶啦，已經。 明白。我見到咧嗱，安安提供俾我嘅照片咧，有啲就係、是一支支咁樣就插喺度嘅，但有啲咧就一大束好大扎花咁樣。咁其實應該邊一隻會好啲咧？ 其实同一样嘢嚟嘅，不过咧枝枝咧就系、是你可以买单枝，咁我俾我嗰张相咧就系话已经摘咗噶啦。其实你谂下，哎呀，其实我想，譬如朋友仔而家大家可能都好灰啊，或者有得压力啊，或者心情唔好啊，咁其实你可以咧买一扎翻嚟，跟住自己搵张纸简简单单嘅花纸啊，咁样包起佢，咁变咗好似一束咁样送俾朋友咯。 即係咁㗎。 咁將啲仙氣送晒俾朋友啦，個個就唔使擔心啦，係咪？ 係啦，咁當然大扎花梗係貴啲，小花梗係平啲啦。 係，最緊要生活呢都搵多啲唔同嘅開心嘅方法去到俾我哋。咁生活有好多種唔同形式嘅，咁最緊要就係快樂最緊要啦，係咪？安安。 冇錯啊，同埋呢個大家可以啊，有時間喺屋企可以做下乾花又得。 嗯，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啦。呢一个花咧个名字叫做老丹鸟，睇下大家去搵一搵啦吓。拜拜。 OK， 拜拜。 老丹鸟 ，OK， 已经应承咗安安唔搵神雕侠侣，喂，搵翻只差唔多感觉噶，不如。呢首为歌曲七点钟之前搵嚟俾你听，佢系王菲《动心》。见到咁靓嘅好似仙女一样嘅花，你又点能够唔动心呢？吓， 春去花落飘无痕，怎么纠缠一生？几经几世几多人，始终为情所困。本来不再有疑问，我这不灭上你本是无意，无意却认真。就为动心，因为你动心，害怕来来去去，只剩我一个人。就为动心，因为你动心。拒绝你的痴情，我的真，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该不该等？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会不会恨？ 这首歌曲来自王菲的《动心》，外面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这个时候听埋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精选先，转头晨光第一线会分到广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的10点钟噶啦，我哋转头在二台再见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未挨， 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专心，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

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啊，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吓，咁啊，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啊，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啦，仲有芭比都翻咗嚟。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头先你翻嚟嘅时候，出边啲交通畅唔畅顺 咧？嗱，我觉得咧，原来咧喺唔同嘅工作时间翻工咧，咁啊，发觉咧系交通上面都有啲分别噶。嗱，譬如今日咧， 其实都系一样噶， 系咪啊？ 系啊系啊，你讲先。 嗱，我自己觉得咧，因为我自己就搭铁路。翻嚟啦，原来咧呢一个钟数嘅人流咧系比较少啲嘅。咁如果迟一个钟头，因为我有时会迟一个钟翻嚟啦。 六点几呢个钟数咯。 系啊，六点几嘅时候系真系冇乜人嘅，好似咧放假咧，突然觉得成个街又冇乜人啦，然后喺铁路上面又冇乜人啦咁。但系原来迟一个钟咧，嗰架车系好逼好逼嘅，同埋等车嘅时间亦都耐咗。即系可能咧而家呢个钟数咧就两分钟一班车咧，咁你都仲觉得合理嘅。但系咧之后咧可能要三分钟，甚至乎咧。虽然个显示好似写住三分钟，但你望住个表好似唔止等三分钟咁样咧，嗰啲咁嘅时间咧，你就会觉得好似唔知系咪因为啲班次亦都疏咗咧，令到啲人逼埋晒一架车咧，就会更加挤逼咯。 都系、哦，咁我自己有阵时咧都会搭呢啲公共交通工具，无论巴士定还是系火车咧，我都发觉咧唔同时间，就算系讲紧差15分钟咧，其实个分别可以好大。 系啊， 系啊，所以又即系逆思考咁谂啦。如果大家想系冇咁逼嘅，可能真系谂下办法弹性上班，咁你咪可以争取到，譬如你早15分钟，可能个局面已经完全不一样。咁呢个我谂系即系老板又可以帮手帮啲员工谂下咯。咁如果个同事早15分钟翻嘅，或者早半个钟，你咪俾佢早走翻15分钟、半个钟咁样，吞翻啲时间，咁啊令到即系成个交通运作咧可以比较畅顺啊，即系人又少啲。大家又安心啲啦，呢個時候。 不過咧，我亦都覺得有少少温馨提示嘅。如果好似阿小白講話咧，真係彈性上班時間咧，咁即係話咧，你未必好適應咧每一個鐘數嘅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嘅班次啊。如果你鐵路咧都仲穩定啲，因為最多都係等你三幾分鐘嘅啫。咁但係譬如咧，有啲朋友仔咧搭巴士或者搭小巴咧。我聞說咧，啲司機話咧，呢一排咧嗰啲班次咧係唔同咗喎，即係同以前係唔同咗。 哦，係啊。 係啊，嗱，我試過有一次咧，譬如呢啲鐘數搭小巴咧，我一走咗架車咧，我喺架車度等足15分鐘都唔開啊。 我明啊，呢樣嘢咧，我係又要讚又要彈，係咩咧？巴士咧，我自己都成日搭嘅。咁我每次搭嘅時候咧，為咗更加好利用我嘅時間咧，我係真係會開巴士公司嘅 app 嘅，無論邊間公司都 係啦。即係你會 check 下佢幾點鐘有車。 会出去几点钟有车，几多分钟的时候会过嚟。咁可能如果我行开行埋嘅，咁我尽量就啱啲时间先至去嗰个巴士站嗰度等车咯。我通常都会早两至三分钟，因为惊佢个 GPS 都有啲 mistake 啊，有啲错。 我嗰区嗰啲巴士咧，通常咧，如果你一准时去到咧，那个车已经走咗。 系啦，所以我通常都会早两三分钟咁去到嘅，咁啊等一阵间都好啊，系咪先？咁万一佢走咗，又要再由头等过。咁但系咧，巴士我觉得呢样嘢好，但系小巴咧，我唔系好觉得佢有呢啲。GPS 嘅提示，唔知系咪我冇遺意定系點樣咯？如果我覺得咧，因為我自己住嘅地方咧，其實個小巴咧好疏嘅， 係 半小時先至得一架。 哇， 係係啦，即 係好似人哋住外國嗰啲郊區咁，半個鐘先一架車。 要入到入去條村入邊嗰架小巴咧，就係真係半個鐘先得一架。如果唔係嘅話，就行翻出去大路咧，咁就你都唔知道個班次噶。咁但係你就出去等咯。 即係佢唔係跟時間，即係譬如搭正搭半開車咁樣。 如果係入村嗰架綠 van 咧，就係搭正搭半。 哦，咁都好啲。 係啦，咁但係佢有陣時又可能滿咗冇得好講啦。 咁就唔等噶啦嘛。 佢有陣時有可能會係零五分啊，有陣時可能出边有啲塞咧，跟住就十分啊、15分啊，咁你都有啲位咧系捉摸唔到啊！即系如果佢哋本身都系可以做到嗰个有用过软件去到咧，就系提示到底班车系几点嚟，或者班车迟咗，咁我都知道原来班车迟咗，我有个心理准备，原来我 系 要行出去其他地方嗰度等车嘛。 有时你都好彷徨噶，尤其是咧，即系你夜晚黑搭车，我试过一次咧，有个朋友又系陪我等夜晚车啦。我哋明明见到嗰啲软件显示咧，嗰架车尾班车是未来的。 但系我哋等咗半个钟都唔见有巴士经过。 系啊， 系啊。你谂下尾班车有啲时间系嗰条路系唔会有车噶啦嘛。咁我哋即系全神贯注望住条路，系应该一有车嚟咧，都应该系嗰几架噶啦咁。但系跟住等咗半个钟都冇咯。 系咪嚟咗你睇唔到啊？半夜三更。 点会啊？半夜三更都冇车，条马路度有车经过实听到实睇到啦。 哦 所以有時真的很難講， 自己留意一下，或者真係不同運輸工具都諗下更加多即係便利市民的方法啦。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真系交通方面要问一下啲专家先至得啦。 梗系啦， 今日系 Toby， 早晨啊 ，Toby。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你好啊 ，Toby。咁啊，真系交通，即系先讲咗交通嘅情况，出边路面系点样先？ 好诶，咁啊，隧道嗰啲就好正常嘅。咁啊，唯一咧有个水管工程啦，喺窝打路道，咁就有两段路封咗嘅。咁就包括系沙福道嘅慢线啦，同埋希福道嘅中慢线，咁都系去尖沙咀方向嘅。咁啊，讲多次啊，就系、是、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同埋希福道嘅中慢线啦，因为爆水管咁，所以封咗啦。咁啊，经过留意啦，一阵就应该会塞车噶。 嗯， 系啊，就系咁啊。 好啦，哦，我想问下 Toby 啊，我头先都有讲过咧，其实巴士我哋都可以用一啲软件知道佢嗰个嘅位置啊，或者去到嗰个站大概嘅时间啦。小巴系咪真系我孤陋寡闻冇，定系其实系有嘅咧？ 我搭小巴就冇喎，嗱，我朝早同 Didi 搭咧就完全系冇呢个通知嘅，我哋只系因为知道佢头班车系六点半，咁我哋就准时企喺度咁样咯。 嗯， 但系下一班几点其实我都唔知嘅，唔系好似系搭八，下一班系搭八咁样， 即系十分钟咁 样。系啦，就冇 GPS 嘅，就纯粹系。嗰啲司機咁樣講啊，咁啊，咁啊記住咯，唯有係 有啲以訛傳訛。下班我估係搭八卦咁樣， 但係唔知道是跟邊個只標喎搭八啦。 係啊，遲咗一分鐘咁就唔知點啦。 係啊，就係咁咯。咁啊睇下，即係如果有一啲方便啲嘅方法最好啦，係咪？係 啊。 好啦，唔該曬 Toby 啦嚇。 好。 好啦，咁啊天氣方面就要問下 O 啦喎，早晨啊 O。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Happy Friday 喎、 哦！系啊， 星期五。 嗯，出边系22度啦，咁啊，嗰个温度系咪都系真系热过前几日咧？其实， 呢一刻啊，即系同时间去比对咧，就热少少嘅。咁、嗯、啊，依家自己都身在公司门口嗰条马路嗰度啦， 喂、嗯， 见到。好多个叔叔咧又开始做运动啦噃，咁啊，但系咧有一个叔叔唔好啊，佢头先跑步嘅时候冇戴口罩、 嗯、 我想追住佢叫佢戴翻个口罩咧，但系佢已经行开咗啦，已经跑走咗啦，咁样，咁啊记得啊，大家晨运嘅时候或者朝头早啊做啲伸展运动又好，可能咧慢跑又好咧，你都戴翻个口罩。虽然近期呢个确诊数字咧就。彷彿有呢個回落嘅跡象啦，咁但係大家咧真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啊！好似嗰啲衞生防護嘅專家咁樣講啦，咁但係你話喂天氣方面咧確係好嘅，咁天氣好啊，個人都心情好一啲啦。嗱，望去香港島嗰邊咧，今日個能見度咧又再清澈一啲啦，咁、 嗯、 直情可以講咧晏晝嘅時間咧有一個陽光普照嘅感覺啦。唔、 嗯、 知咧小白同埋 Barbie 咧換咗嗰啲啊。春夏裝味呢，咩叫春夏裝，就係、是、最適合依家穿嘅衫啦，即係又唔會太熱，又唔會呢啊突然間譬如傍晚嘅時候呢突然間有陣涼風吹過嚟呢，又會覺得陰陰寒咁樣。換咗未呀你哋？ 我自己啲衫都係差唔多，因為我覺得香港一年四季都係差唔多。係呀、啊、你出入嘅地方其實好多時又有冷氣喎、啊。咁你 其實好多時冷氣仲凍過出邊。 係啦，咁你好難講啊，春夏秋冬嗰啲衫咯，係、 嗯、 每樣幾件啊，長期真喺度。我自己個心態就係、是，可能 Barbie 有換季嘅， 我都有換季啊，真係 嚇， 係啊， 即係而家換咗啦， 清係啊，清走一啲自己覺得應該都唔會著嘅衫咁樣咯。 哦，都係啊，咁你自己咧，我 要擺翻啲衫入衣櫃啦，應該呢一刻為止，因為都差唔多去到。四月中啦，咁啊嚟緊再過多兩個禮拜到啊，去到五月啦，咁啊雖然都係嗰啲傳統智慧啊嚇，未到端午節啊，未食五月粽啊，寒衣就米入籠， 係啊係啊係啊， 都要，因為你可能啲寒衣有好多噶嘛，你可以分段式咁樣去， 系咯， 擺翻入去個櫃嗰度， 留翻一件半件喺度旁身都係應該，我覺得。 嗰啲我嚟擋雪嗰啲咧，就諗住去旅行用，嗰啲啊真係可以收埋。 係啦，嗰啲可以收埋。 嗰啲可能留到要年尾先可以出動得到，最快下講緊。 希望快啲可以用翻啦嚇。 系啊，我都想啊，因为成日都有啲社交平台弹到啲旅行嗰啲相出嚟，真系好挂住啦，可以自由自在飞嚟飞去嘅日子啊！估计咧就唔净止系阿 O 嘅，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听众都系啦。咁啊，大家真系啦，呢段时间咧唔好松懈啊，就嚟见到家乡噶啦， 系、 一见到家乡咧，点啊？上岸噶啦， 咁啊，希望真系咁啦。出边嘅天气方面咧，其实就详细嘅天气报告都话到大致天晴，系咪真系一嚿云都冇啊 ？O 出边？ 又广播道有啲云咯，咁但系望去香港岛嗰边又冇乜云，咁但系你话同琴日同佢比对咧，都系今日冇琴日相对咁蓝天白云嘅呢一刻啊吓， 明白。 咁但系都系啦，晏昼嘅时间咧，一食 lunch 嗰啲时间，哇热到咧，你即刻想着背心啊、T 恤、短裤咁样噶，咁所以呢个都系大家值得留意翻嘅。 好，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交俾我啦。转头今朝 spot 到你咧，又要揾你出场啦，好唔好？ 冇问题， 我哋转头再倾啦吓。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嘅天气炎热嘅，最高气温大概28度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咧就系潮湿有雾，咁啊中后期天气就较为凉，以及咧亦都系有雨咯噃。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咁空气质素方面咧，正如欧导先所讲啦，望过港岛咧嗰个天气啊好清晰啦，咁所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都系属于咧1至3，咁啊系属于咧良好嘅。今日朝头早咧，晨光大学又系同一啲系咪环保啊嘅议题有关咧？ 系啊，嗱，因为疫情期间咧，大家就一定唔愿意外出食饭啦，尤其是如果一家大细嘅话咧，好大机会咧就要买翻屋企食啦。咁但系原来买外卖咧，可能都衍生咗好多环保嘅问题。我哋听一下。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好。 啊 ，Kate 呢一排咧，因为大家咧都多咗留喺办公室又或者屋企度食饭啊，避免出去一啲餐厅嗰度咧直接堂食，所以咧外卖嘅情况咧相对地都会多咗。 係啊，冇錯啊，你講得啱。咁咧，早前咧有另外一個環保團體咧，就港人購買外賣消耗咗幾多件即棄塑膠嘅，就進行咗個問卷調查。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啦，買外賣而家都比較多餐廳咧，都唔係好想接受大家自備嘅杯啊、自備嘅飯盒，咁就話我要外賣要用即棄塑膠，或者啲人用嗰啲外賣平台嚟到叫外賣嘅話咧，咁就更加係冇得揀啦。咁所以咧，我哋有另外一個團體咧，就真係喺四月初嘅時候咧，就做一個網上問卷，咁就總共都訪問咗成2000人嘅，咁咧就去調查到底喺疫情前啊，香港人用外賣嘅情況，同埋真係而家疫情發生咗啦，咁嗰個外賣嘅情況又係幾多咧？咁咧佢個調查結果咧就真係計翻啲數字出嚟啦，我都真係即係都知道，但係都吃咗一驚嘅，就係話咧疫情前咧，港人一星期咧就全部香港人咧咁就一星期購買大概1350萬次外賣，咁但係咧疫情嘅時候啦，香港人一個星期是买成2110万次外卖，咁你见到是升咗55%。咁另外呢个调查呢亦都计呀，到底我哋每次外卖是用几多件即棄塑胶嘅物品呢，譬如餐具啦、个盒啦，再加多个胶袋啦咁样。咁呢就计呢，而家喺疫情期间啦，每星期呢咁多香港人呢总共消耗咗1億100萬件即棄塑膠，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嘅即棄塑膠餐具啊、飲管啊等等。咁呢一個數字咧，我哋對比翻2019年同期同類型嘅調查，我哋發現咧個數字嘅增幅係2.2倍。咁啊，真係見到外賣呢個濫交成為一個泛濫嘅現象啦。咁樣。咁另外咧，其實我哋見到呢幾日香港感染數字有所好轉啦，咁但係咧，即係都啲衞生防疫嘅官員都叫我哋唔好咁易鬆懈住。咁我哋都可以預示到咧，其實短期內啊，市民仍然都係主要依賴外賣啦， 外卖堂食，即系代替堂食呢一样嘢。咁我哋见到咧，即系要谂办法去解决呢个即弃呢个泛滥，即弃塑胶泛滥呢一个问题啦。咁其实咧，头先都提到好多全球好多地，即系其实唔止香港个，全球咧好多地方咧都开始唔系好俾咧啲顾客自备杯啦、自备食物盒咁样去到买佢哋啲外卖啦。咁、 嗯、 佢哋通常都系讲，确保卫生，保障健康。咁咧，我特别想喺度去讲咧，其实卫生问题咧，同埋环保呢一样嘢咧，即系今次喺即弃塑胶上边咧，其实就唔系对立嘅。 嗯， 大家要知道咧，新型嘅冠状病毒咧，系经呢一个呼吸管道嘅飞沫传播。咁之前咧，美国嘅药监局咧都明确指出啦，目前系冇证据显示食物或者食物嘅包装咧，同新冠肺炎嘅传播咧系有关系嘅。另外啦，咁美國國家嘅衛生院之前有一份研究咧，都講啦，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就係話病毒可以依附喺唔同物料表面嗰一個時間。 嗯哼， 當中咧，我哋睇到啊，塑膠、紙類啦，咁呢啲都係外賣嘅時候好多時候會見到嘅物料。 嗯， 咁咧佢哋亦都可以依附喺呢一啲嘅物質表面上邊一至三日。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即棄包裝咧，如果佢處理得唔好，仍然都係可以成為傳播病毒嘅媒介嚟噶。咁、所以大家唯有真係注意翻自己嘅清潔啊、消毒啊、勤洗手、注意衛生，咁先至真係真真正正減低嗰一個感染嘅風險咯。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其實食肆咧唔應該因為衛生嘅理由咧而拒絕顧客自備呢個容器買外賣嘅。咁同埋咧，而家好多人都會用過一啲嘅外賣平台啦。咁呢啲外賣平台咧，其實亦都應該鼓勵佢哋參與嘅供應商，即係啲餐廳啦，盡量簡化佢哋嘅外賣包裝。同埋嗱，我哋買外賣都係攞翻屋企食啫。咁應該咧將酒餐具設為一個預設嘅選項，即係我相信大家屋企都會有自己嘅餐具，咁就用少一啲即棄塑膠就得幾多。咁我哋都知道咧，其實地球嘅健康咧，即係我哋要確保地球嘅健康，就等於確保我哋人類嘅健康。咁過往咧，其實塑膠個禍害咧，近十年係非常之浮現喺我哋咁多唔同嘅人嘅眼前噶。咁國際社會其實一早咧係對，即係已經係開始禁止使用呢個即棄塑膠啦。喺疫情之前咧，其實真係全球嚟講都係一個趨勢。美國好多城市咧都陸續係要禁止即棄塑膠啦，韓國又禁止啦，即係喺2021年要禁止外賣提供免費嘅即棄餐具啦。歐盟國家亦都有一個禁塑令嘅。咁國際間其實呢個係個潮流嚟嘅，咁亦都唔應該為咗即係疫情嚟到去犧牲我哋嘅環境咯。我哋應該更加為環境嘅長遠健康着想。我相信兩樣嘢其實唔對立嘅，咁就大家盡量可以做到一步咯。 尤其是而家咧，即係普遍外賣嘅情況係多咗咧，香港人似乎咧都係時候諗下，到底點樣可以出一分力，令到我哋外賣嘅時候咧，包括係啲發泡膠盒啊、膠盒啊，又或者係啲即棄餐具咧，都可以用少啲、攞少啲，咁啊，對我哋嘅環保咧，亦都可以提高一啲啊！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嚟自綠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 下個星期再傾過啦，拜 拜！ Bye bye 晨光大學。 你睡醒，梦境退却，你的心情留下状况，你想找寻昨天的翅膀，你若痛苦不要强装，往外看望到晨光，沉睡的花蕊等到绽放，如青春流过汗，捱不到曙光，待练成钢，现在去闯闯，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恨，何苦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有梦 想的人，拒绝不可能。看自己渐长年纪，遗憾更多方知这道理，人根本无胜利，无需要去比，愿望牢记，懦弱要收起，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航行，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你是一种人， 梦想的人， 不想告别时短暂告别，好结局会上演，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 早上的时间7:29，一首的作品来自何雁诗《自有梦想的人》，希望这首歌都是给我们所有香港人，因为个个都是抱有梦想抱有希望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有关新型肺炎的新准则，他表示美国已经度过新型肺炎的高峰期，他允许各州州长自行制定方案，以分阶段方式重启经济，若果有需要保持关闭，亦都允许这样做。特朗普又表示，健康的美国民众将能够有条件下重回工作岗位。他相信如果新型肺炎的疫情是秋天卷土重来，这些准则将会确保美国可以正常运行，并且可以迅速扑灭疫情。美国传媒报道，新准则建议各州可以分三个阶段重启经济。首阶段将会建议维持学校关闭，雇主应该继续鼓励遥距工作，民众要保持社交距离，避免十人以上的聚集，酒吧维持关闭，但是大型餐厅、戏院和体育馆等的场所在维持严格的社交距离之下可以重新运作，到第二阶段可以复课以及恢复 非必要的旅行，到第三阶段医疗弱势的群体可以恢复公众互动，但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英国确诊新型肺炎的患者超过10万人，单日再多861人不治，累计13000多人死亡。英国政府宣布全国的封锁措施延长至少3星期。暂代首相职务的外交大臣南通文说，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是如何发生，是中国不得不回答的难题。南通文表示，绝对需要以科学为本，进行非常深入的事后回顾，包括病毒的爆发。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是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同有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窝打老道啦，窝打老道爆水管啦，咁而家有两段路封闭噶。 包括是沙福道的慢线和近住希福道的中慢线都是去尖沙咀方向封闭，而是一带挤塞，咁开始咧就龙尾已经排到去浸会桥面噶啦。重复多次咧，就系窝打老道，因为爆水管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喺桥面啦嘅慢线啦，同埋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咧都系封闭噶。咁而家一带挤塞，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隧道方面，咁而家所有隧道交通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咁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哋大家用加信努力。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一架厮杀列车遇上加州大地震，一班雷霆救兵变成铁血战士对抗绝世天劫。唉，而家都冇得入戏院睇好戏，搞到日日都系地球停转日啊！天啊！ 入唔到戏院唔紧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由二台院线阿欧阿摄迪斯同你声音导航睇好戏。 Alex 啊，最近大家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高度关注同埋忧虑，仲会向一啲咧疑似受感染人士加上负面标签添。 虽然喺现行嘅反歧视条例下，传染病并不受法律定义所涵盖，不过假如疑似受感染嘅人咧系你自己或者系你嘅屋企人朋友，你都唔想受到歧视噶。 所以大家行多步，为别人着想多一啲，咁先至可以人人平等噶嘛。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只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 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 晨早晨 早晨早 晨早晨早晨早 晨早 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上的七点三十六分的时间，有些射击练习先跟听众望一望先。今天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是今天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七点三十七分嘅时间啦，同大家睇睇啊体育嘅今朝 sport 到你。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阿 O 喺度。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小白问下你啊，有冇觉得咧近排啊？ 街邊啊，好多嘢都開始平落嚟。譬如你出街買外賣啊，有七折啊，有八折啊，咁啊，買其他嘅日用品咧，都個折扣都幾多下，有冇覺得啊？ 我直頭見到咧，而家買好多鞋咧，真係平咗好多， 係咪啊？ 有啲直頭咧，二三百蚊都已經有一對。咁當然佢就通常都係個策略係叫你買兩對咁樣啦。 係啊，捆綁式銷售咁樣。咁啊唔緊要啊，你一對阿仔一對咁樣，甚或乎你嗰兩個仔仔可能要買三對先夠啊嚇，咁啊可以。賺盡個折扣，咁點解無端端話喂有冇發覺咧身邊啲嘢平咗咧？有啲朋友都係咁喎，嗱雖然咧經濟就慢慢開始都會麻麻地啦，大家都預示到噶啦，但係咧啊啲貨品啦，以至咧其他嘅 product 咧啲價格咧係咁回落，包括咩啊？包括球隊啊，咁啊睇到咧英超入面嘅紐卡素咧都有機會啊，個機會都幾大下，著咗八成噶啦，就會俾咧沙特阿拉伯嘅王儲啊穆罕默德咧薩納曼咧投資嘅基金咧將會以3亿磅去收購呢個紐卡素啊，咁啊。紐卡素有機會都會變一變天啦，咁你話個價錢係咪抵啦？咁啊，如果對球隊越踢越好，咁啊，依家買咧就係一個算係借渣嘅價錢啦，買出呢個燒鵝髀嘅味道啦，係咪先？咁啊，希望佢可以做得到啦。咁但係第一。叫做第一步咧，買完隊球隊咧，當然要換咗個主帥佢先。咁啊，根據咧呢、這個英國啊《每日郵報》咧，指紐卡素咧第一個行動咧將會咧換咗個主教練啊。咁啊，目標咧就包括有啊前祖雲達斯嘅主帥啦，阿里基啦。咁不過咧，外國傳媒咧更加揣測啊，同埋更加有博彩公司預測咧，大熱嘅人選咧就係、是、啊老主顧啊。賓尼迪斯喎、 哇賓尼迪斯又返嚟啦。 係啦咁賓尼迪斯又去教返紐卡素啊，睇返賓尼迪斯曾經率領呢利物浦嘅攞到呢個歐聯嘅冠軍啦，更加執教咗好多唔同嘅歐洲球會，包括呢華倫西亞啦、國際米蘭啦、車路士啦、拿波里啦，期間呢都有杯落袋㗎喎、咁教練嘅功力係幾高嘅，同埋呢佢曾經喺2016年至到呢19年嘅球季呢擔任紐卡素嘅領隊，幫球隊呢重返英超喎、當然呢記得就係紐卡素就跌咗落去次一級嘅聯賽嗰度啊，咁所以對紐卡素呢段球隊呢就都好熟悉，但係之前點解走呢，就係、因為呢不滿啊之前嘅班主啊艾樹利呢孤寒啊唔肯買球員，所以咧佢就話：就算啊，我係一個再叻嘅廚師啊，冇好嘅材料都煮唔到一煲好嘅菜啦。咁樣， 咁經濟學啫，經濟學啫， 係啦，毅然嘅離開。咁所以咧，依家外界揣測啊，如果咧呢個沙特嘅王儲買咗咧紐卡素嘅話咧，第一位啊，即係。要成為領隊嘅人選咧，非賓尼迪斯莫屬。咁當然亦都有另一位同佢較勁嘅，即係除咗頭先講啊前祖記嘅呢個領隊啦，阿里基啦，仲有咧啊呢、這個亦都係大家好認識嘅一個球員啊，不過佢而家都已經成為教練同埋領隊嘅身份啦，就係、是、謝拉特啦。啊，謝拉特個呼聲都幾高下嘅喎。咁、究竟有冇機會呢位前利物浦嘅球星去教一教？紐卡素呢咁樣啊， 神奇隊長可唔可以變成神奇教練呢？好 係啦，我覺得可以㗎。其實因為佢哋除咗有啲球員，特別係中場、司職中場嗰啲，其實好靠用腦踢波㗎嘛。係 啊係啊， 即係佢 謝拉特就係其中一個。係 啦，傳波啊，或者點樣分波啊，點樣可以做好啲球隊嘅部署啊，就同前鋒唔同咯。譬如有啲球員，譬如伊巴謙莫域嘅，佢去到前鋒線嗰度，佢得一個目標。就係、是、瘋狂入波， 係啊， 其他嘢佢唔會理 嘅。係啊，佢等你又喂波俾佢。 係啦、啊，你好難 真係冇波俾佢嘅時候，佢先會，唉、哎，等我行翻後邊搶波。 係啊，係啦、啊，咁樣即係早期都係咁噶，即係斯朗踢波都係咁噶，即係好多時都話，點解唔俾到腳嘅你個波咁樣？佢通常都會將自己嘅雙手遞去自己一隻腳嗰度咧，就暗諷隊友傳波傳得唔靚啊嘛，咁樣。咁但係斯朗自己傳波傳得唔靚，又冇人夠膽講佢。 梗係啦，斯朗嘛， 因為斯朗始終係。市浪啊，咁啊睇下呢一宗嘅买卖可唔可以令到咧英超方面有一个翻天覆地嘅改变啊？咁啊转个角度翻翻嚟香港啦，睇翻咧港超联啊，有机会咧九月就重燃战火啦。根据咧呢、這个足总嘅代表喺度讨论啦，咁啊 暫定咧今季餘下嘅賽事咧安排會喺九月至到十一月進行嘅，並且視乎咧復賽之後參戰嘅球隊數目啊，甚或乎咧如果疫情啊可以及早舒緩嘅話，八月就有機會開波啦。咁啊，港超聯自三月底咧最後一場啊足總杯閉門喺將軍澳足球訓練基地嗰度去打嘅足球賽就再度停擺啦，至今已經有超過咧一個半月咧就冇比賽噶啦。咁啊足總咧都從善如流，收集咗各隊嘅意見之後咧，琴日就再度開會啦，決定咧將復賽嘅日期咧暫定喺九月，希望咧喺十一月就完成曬今季比賽啦，等球會咧可以備戰咧。在下一年即是2021年的时候再打埋2021嗰个球季的比赛咁样。咁希望呢一件事都齐心就事成啦，亦都希望球会以至球员亦以至教练以至班主都会理解呢个安排嘅情况呢，就唔系足总方面系一意孤行啊，系已经协调咗。哇，咁你足总话开波，咁你都要康文署俾场地㗎嘛，你康文署唔俾场地其实未一样冇波踢。咁除非好似依家啊叫做兼密啲一啲，叫做喺在家作赛，咩叫在家作赛呢，即係打机嘅啫。咁喂，之前呢小华同你都有讲过话，港超联都有一个呢叫在家作赛版嘅足球游戏大战，依家已经四强产生咗啦。 係呀。 係啦。之前呢就是由呢四强呢就包括有吉祥物啊，杰志嘅吉祥物啊，杰仔係一隻雀仔嚟嘅。仲有呢个鱼丸嘅吉祥物。 鱼蛋 係啦，咁啊鱼丸嘅智囊啦，被誉为咁样。亦都有呢冠中南区嘅被誉为子弹嘅夏志明啦，咁呢个绰号嚟嘅。即係呢个绰号我又觉得几型啊。 係啦。 叫咩名啊，子弹咁样係咪子弹係出名啊，射得准同埋跑得够快啦。咁夏志明都有位好嘅球员嚟，我都有睇过佢踢波啊。咁啊硬撼呢个标准流浪嘅刘志乐啦，咁啊赛事呢亦都有啊港波佬㗎喎。咁呢个港波佬呢就係电竞嘅专业评述员啦。咁佢都有话呢，其实四位操作嘅选手朋友呢都同专业嘅电竞选手呢係有啲距离嘅。不过都算不过不失啦咁样。咁所以喺佢评述呢个电竞比赛嘅时候呢都会好落力啊。咁啊呢一个比赛呢，即係呢个四强嘅电竞嘅足球游戏比赛呢，就由足总去主办。咁啊，亦都系免费可以喺香港超级联赛嘅Facebook page 嗰度可以睇得到啊。咁啊，喺今日咧傍晚时分六点钟咧就会直播噶啦。咁啊，如果你话喂有啲球迷想指一指咳，睇一睇波开心啲，咁啊冇办法咧，游戏嘅世界嗰度睇一睇啊吓。咁啊，六点约定你都系免费有得睇嘅。 系咁，如果大家想睇咧，仲可以睇埋拜仁慕尼黑练波。你都有睇过以前日本嗰啲节目咧，就系拎住个足球踢嗰啲 number 噶嘛，龙门。 有啊。 系啦，咁啊拜仁慕尼黑咧，咁啊佢哋今次咧练习嘅时候咧，就直头咧将呢一个游戏摆埋上去呢一个嘅练习嗰度啊。由于咧佢哋都仲系用一种咧就系小规模式嘅练习方法啦，咁所以今次拜仁慕尼黑咧做咗巨型嘅飞镖形式咧，啊，好似咧就配合咗一个练习，咁啊等啲球员咧可以射向啊唔同嘅 number 嗰度，咁啊片段所见啦，咁啊其实大部分嘅拜仁嘅将士咧都有咧就系参加今次嘅操练嘅，咁啊但系其实佢哋都系唔同时间咧去到到达呢个训练场噶，目的咧都系希望咧减少呢个疫情传播嘅风险。嗱，每组球员啊不得超过咧就四个人，咁啊而且球场上边亦都唔可以咧有多于一组嘅球员咧就系同时练习嘅。咁啊希望咧可以做到啊抗疫之余啦，咁啊亦都咧系可以做到咧就有运动效果出到嚟嘅。好啦，另外最后同大家睇埋咧就系西甲方面啦。嗱，西甲最终咧冇办法复赛啦。西班牙足总啊将会根据现时嘅积分榜排名决定咧就系出年啊参与欧联战况嘅队伍。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马德里体育会可能会成为大输家。内文也都讲到西班牙甲组联赛现时仍然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影响而暂停比赛。今日赛事最终能否恢复都是未知之数来的。而有关人士就已经向传媒表示了，会方已经就为取消西甲联赛定下了方案。 咁啊，迫不得已底下咧，就唯有将现行嘅数据咧，即系排行榜上面嘅排名啊，去到决定咧出年啊参与欧联或者咧就系欧霸杯嘅参赛资格噶。嗱，西甲停战之前啊，前六名嘅排名顺序分别系巴塞隆拿、皇家马德里、西维尔、皇家苏斯达、基达菲同埋马德里体育会。嗱，若果西甲冇办法复赛嘅话，咁巴塞、皇马、西维尔同埋皇家苏斯达就可以参加咧就系欧联啦。基达菲同埋马体会咧就要参加呢一个咧就系欧霸杯。西甲去到而家为止啊，仲有11场嘅比赛，外间都认为马体会咧就有望啊，可以后来居上攞到呢一个欧联嘅入场券噶。咁但系若果用上述嘅方向嘅话咧，咁啊相信咧马体会啊，就会连续7年取得欧联资格呢一个嘅名衔咧，就会斩揽啦啊，咁啊成为咧疫情下其中一个嘅大输家。 I love the sound, I love the taste, and I can see it in your face. You got a side you can't explain. You tell me, you wanna come over. You wanna be close up. I love it when you wear your head down over your shoulder, 'cause I wanna hold you. 'Cause I don't. It's luck, and I like its shape. You tell me, wanna come over. You wanna be close up. I love it when you lay your head down over your shoulder, 'cause I wanna hold you. 'Cause I don't. 歌曲的名字都啱啱唱埋出嚟啊 ，Wildflower Five Seconds of Summer。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嚟到国际新视野啦吓，不过提提听众啦，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又出翻嚟先。 好啊，国际新视野，睇下啲国际上面嘅一啲特别嘅事情啦。 系啊，嗱，小白真系要问下你啦，嗱，你呢一排咧会唔会多咗食一啲咧即食嘅食物咧？即食面啊，即冲咖啡啊，即溶饮品啊， 系咯、 啊， 其實我自己都有嘅。 其實因為我哋由細到大咧，即係一般香港人可能好多都係食嗰啲叫做即食食物啊、副產品大嘅， 快靚正 啊 嘛，覺得 啲、啊、味道又濃咧，係咪？我哋下一代都係咁嘅啦。 哎呀，咁啊，不過咧就係即係我覺得適可而止都 OK 嘅，即係唔係話一日三餐都食咧？我諗個問題都唔算太大嘅、啊、而且小白你有運動，應該就唔成太大問題嘅。 希望啦，你都加入咗運動嘅行列啦，所以都應該唔驚嘅。 係啊，呢排開始努力緊咁樣去即係鍛鍊下自己嘅體魄啊，希望會成功啦。咁啊，點解咁講咧？因為咧嗱，呢排咧除咗我哋會少啲外出之外咧，特別係一啲咧要居家檢疫嘅人士咧，亦都唔可以出去啦。 嗯， 咁故之然就要靠屋企嘅一啲存貨，即係嗰啲食物嘅存貨咧，去維生啦。咁啊，今朝早咧見到一架報道咧，就係講緊咧台灣咧有一個咧居家隔離嘅男士，咁佢本身咧自己都係喺外國翻嚟嘅，咁啊唔知關唔關生活習慣事，定還是真係屋企咁啱線咧，就有啲咁嘅即食嘅食物啦。唔知系好彩定唔好彩咧？呢、這、一个食物咧，除咗帮到佢咧解饿同埋解渴之外咧，亦都俾咗佢14日居家隔离嘅一个好大嘅娱乐嘅。嗱，你谂下即食面入边会有咩咧？除咗个面饼，通常就会有嗰啲味精啊， 味精系一包粉 味啊， 系一包粉咁样咯。 你有冇曾经考究过，到底嗰包味精入边咧系有啲咩嘅咧？ 冇、啊，通常都系睇报道就话入边有好多。唔好嘅嘢， 咩夹啊、钠啊嗰啲啦， 系 嘛？但你唔会理嗰啲系咩啦，系咪？嗯，嗱，其实咧，你通常倒一包粉出嚟咧，你会见到佢有少少深浅唔同嘅颜色嘅。 系啊，有啲就有啲似沙咁嘅颜色，有啲就深啲嘅。 系 系啦，即系睇你食咩味啦。有阵时候我食得好辣嗰啲系红色嘅、 哦，有啲红色一点点嘅，好似辣椒粉咁样。 系啊系啊， 但闻落去个味道都有啲唔同啦。嗱、呢一个男士咧。就是、因為實在咧太無聊啦，佢就將屋企所有嗰啲即食嘅用品入面嗰啲調味啊、即沖咖啡啊等等咧，佢咪有包粉嘅， 係啊係啊， 佢將佢所有唔同顏色嘅嘢咧全部分開， 哇！ 而且咧就將佢隔離嘅標示啦，就係、是、居家隔離第一日我就分咗杯咖啡，居家隔離第二日我就分咗包味精咁。 嗰啲係粉嚟嘅喎。 嗯，其實除咗粉之外咧，如果有一啲味道咧，可能會有啲葱啊，或者有啲蘿蔔碎啊。 但係點分啊？嗰啲粉？ 佢真係好犀利，佢真係能夠將佢分咗做一堆堆。嗱，佢分咗出嚟，因為佢粉末狀啦，必須要係一堆堆你先會睇到啦，用肉眼影相出嚟睇到。佢分咗出嚟咧，嗰包味精咧有葱啦，有鹽啦。嗱，平時我哋冇留意到咁仔細嘅，有啲鹽喺入邊，跟住有啲嘅味精粉啦，有啲胡椒粉啦，有啲蘿蔔碎啦，即係當然係壓咗曬乾咗嗰啲壓縮咗嘅蔬菜啦，叫做。咁而咖啡粉咧？又分咗咖啡粉啦、可可啦、糖啦，同埋奶精出嚟。 哇！ 真系实在太得人。 佢要令到自己即系双一双手咧，特别男仔嘅手咧，通常粗啲啊嘛。 嗯、 要分咧，佢一定系要用一啲 工具。 系、 我都觉得 可能系钳啦， 可能系匙羹。 匙羹都未必得、啊。 我都唔知佢用乜嘢。 我以前咧即系做寿司嘅时候，寿司巴有啲长筷子，嗰、啲筷子个头咧好尖嘅。咁以前我都有用嚟分过咧，绿豆、黄豆左右手个夹咧。会唔会系即系都系用呢啲咁嘅方法分咗佢啊？ 我都相信系会用工具嘅，不过咧报道就冇讲明佢到底系用咩工具啦。不过咧原来试完点解佢会做一个咁样嘅，你可以话无聊，但又可以话好打发到时间嘅举动咧。因为咧，其实佢用咗14日，佢真系检疫足14日咧，就用咗14日去分呢堆嘢啦。原来就因为咧，佢屋企咧就冇呢个斋啡嘅，而佢咧就好想饮斋啡， 佢就分咗啲， 佢就谂住系啦，就将个 系啊， 佢嘅试完就因为佢好想饮斋啡，但屋企冇斋啡咁点算咧？但有3合1嘅咖啡冲剂、哦。於是咧，佢就攞咗包3合1嘅咖啡沖劑出嚟， 分咗啲奶出嚟。 係啦，嗱，分咗啲奶精酒，又分咗啲糖酒。咁、最後咧，就剩翻一堆咧，就係、是、深啡色嘅，類似係咖啡嘅物體啦、 啊。咖啡粉咁。 係啦，咖啡粉嘅物體。咁於是咧，佢就用咗嗰個咖啡粉，終於喺第14日嗰度咧，飲到一杯齋啡啦。 哇！ 其實我真係想講，不如瞓下好過啦。 係咯，瞓咗佢算啦。其為乜咧咁樣？即系要搞到自己去到第14日嘅时候， 先至饮到佢好想饮嗰杯咖啡。 系咯， 不过 咧，從而咧，其實睇完呢個例子之後咧，亦都令我咧諗起咧，嗱好多時咧，都市人咧，因為貪快同貪方便咧，其實就唔會真係好考慮咧，擺入口嘅食物入邊咧係有啲乜嘢嘅。嗱、經過今次呢一個台灣嘅男子咁樣分完之後咧，咁我又調查嚇，到底啲即沖咖啡咧，大部分係啲乜嘢嘅？嘢嚟嘅咧，啲成分吓，原来咧好多嘅嗰啲嘅咖啡咧，少过10%嘅含量咧系咖啡，而其他咧就有啲奶精啊、乳化剂啊，同埋啲食物添加剂咁样啦。而奶精咧，你都唔好以为佢系有奶嘅成分啊，其实都系冇噶，纯粹系因为咧，你知奶精咧倒出嚟咧，咪好似啲粉状咁样嘅。咁、当你一遇咗水咧搅匀咧，佢就好快会溶喺水入边啦。即系水溶性系好高嘅。其实咧，佢只不过纯粹。帮咗你成包咖啡粉咧，容易啲喺个水入边溶解嘅啫。佢入边咧反而系有啲反式脂肪啦。如果咧真系摄入过多嘅话咧，就会令到你嘅胆固醇咧会偏高。 啊、即系奶其实咧，即系三合一嘅奶都入边、本身个奶咧就麻麻地，可能都系买翻咧即系纯咖啡粉或者自己跟住再要奶嘅时候就令真系买啲奶啦。 系啊，因为其实呢啲奶精咧，好多调查都话咧，佢会有机会提高呢一个心血管疾病啦。老人痴呆症啦，不孕啦，又或者系乳癌嘅风险嘅，咁、所以即系大家如果贪方便嘅同时咧，都应该要为自己嘅健康着想啊。咁、其次咧，嗱，佢又有分即食面嘅味精啊嘛，啲人成日都话味精唔健康唔健康，咁但系到底有几唔健康咧？咁啊，原来咧。味精咧都唔系个个咧会有即时反应嘅、啊。我有个朋友咧就中意咧食即食面，不过佢发觉佢一食完即食面咧就会瞓唔到觉，或者咧会头痛，甚至乎咧觉得自己嘅身体咧即系个排水嘅情况差啲嘅、 啊， 即系佢会可能出现啲便秘嘅情况啊，又或者 我食完即食面有阵时会好兴奋噶，因为我觉得哇好好食啊， 唔知关唔关事，我谂未必关事。咁啊嗱，因为讲咗咧，原来即食面入面嗰啲味精咧系会令到有一啲咧对味精比较敏感嘅人士，即系可能讲紧个身体会即时有反应嘅人咧、出现一啲即时嘅反应，包括咗头痛啦、手脚麻痹啦，又或者系肌肉无力，或者咧会敏感。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咧即系去食嘅时候咧，都要谂清楚到底咧选择一啲健康嘅食物，但可能咧花时间去烹调啦，定、还是咧即系几分钟搞掂，不过长此落去食得多咧。就真係對自己健康冇乜益㗎啦。 係啊，不過其實頭先嗰位朋友咧，佢分味精啊，分咖啡粉咧都好犀利嘅。我自己覺得要分真係好難。同埋咧，其實咧日本咧有一位嘅女演員咧，咁佢都係好厲害，佢吉川佑啊。咁佢做咩咧？佢就將嗰啲西瓜啊、橙啊嗰啲橙入邊咪一粒粒嘅， 一粒粒嘅橙肉、 橙肉 果肉 嚇，佢分咗出嚟，跟住影咗相擺上網。佢又係哇！佢呢段時間因為抗疫咧，佢係太多時間。 喂，呢、這個仲要好考功夫，因為咧、你一大力咧， 佢會爛喎、 啊。係咯，會爛、 啊。係啊，所以佢就係擺整咗好多呢啲咁嘅相出嚟啊！好多唔同嘅果實咧，就將佢放曬出嚟。咁原來發覺原來入邊嗰啲果實咧，係可以掹得曬出嚟，同埋掹得出嚟好多粒咁樣嘅。 啊！不利於國際合作，中俄應該攜手合作，共同維護全球公共衛生安全。普京表示，疫情發生以嚟。俄中始终团结合作，相互支持，体现俄中关系的战略性和高水准。一些人试图在病毒源头问题上抹黑中方的做法不可接受，俄方愿意继续和中方加强抗疫等的各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在联合国等的框架之内沟通配合。英超各队的代表将于当地今日开会，预料讨论以6月30日定为今个赛季的死线。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有关的安排是考虑到球会对球员以及球衣生产商合约在当日到期。另外，欧洲足协将于当地下星期四开会，计划将今季的欧洲足球赛事在8月29日之前完成，即是欧联决赛会在当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上演。财经消息，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99美元，卖出1709.3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96，瑞士法郎0.97，加元1.404，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3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 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是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同有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啦，窝打老道咧个工程啊，咁而家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沙福道嘅慢线都系封咗，咁同埋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都系挤塞，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大新闻，大新闻， 什么大新闻啊？在这大呼小叫， 一单好一单坏，想听哪单先呢？ 坏先啦。 正所谓冇新闻就系好新闻，今时今日仲有咁多新闻，系咪坏新闻先？ 咁好新闻咧？ 电视节目头条新闻仲有得睇，咁仲唔系好新闻？ 头条新闻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买护肤品我会睇说明书，啲字我就明啦，但系啲 logo 系讲咩嘅咧？ 有一啲嘅產品咧，咁佢背後咧會有一本書仔嘅，然後咧就隻手指啦就會指住本書，總之就話俾你聽，你要睇說明書去用嘅意思。跟住落嚟咧，呢一個公仔都好重要。 有隻兔仔奔跑， 係啦，咁有呢個 logo 咧，即係代表其實佢係冇用到動物嚟做測試。 嗯，仲有咧， 想知更多得意嘢， 記得收聽逢星期六下晝四至六， 迪神、思培、阿樂、莫莉， 尋常事，認真做。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预备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8:09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Bobby。 好啦，我哋请埋电话旁边嘅嗰一位朋友出嚟先。早晨啊，彭仔。 喂，早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仲有两位主持啊，小白同 Bobby 啊。哎，今朝咧轮到我咧就做呢一个嘅封烟主持啦。咁啊，阿 O 都系封烟主持啊。 系啊，系。 喂，今日星期五啦， 系啊， 会唔会身痕啊？ 边方面先？ 你又梗系烂街啦， 咁啊，梗系想啦。 点能够话方方面面咧？最大个方面咪想烂街咯。 唉，而家要忍手啊，忍脚啊。 系啦，喂，咁啊，小白，你个小朋友嗰、那个夜晚唔瞓觉。 嗰個狀況有冇好轉到啊？ 昨晚咧佢就好好啊，因為咧昨日夜晚佢就走咗嚟過嚟我嗰度瞓，咁我就冇俾佢吵醒，不過我就俾佢撞醒，瞓得好差。 你好攬係咪？咁攬嚟捽你啊！ 我真係挨住埲牆瞓咧，成晚打側瞓咧，係半瞓狀態。哇，唔掂啊！今晚要叫佢瞓翻自己張床先得。 哦，咁啊都叫做好過完全冇得休息啦。 係啦。 啊，咁啊呢啲狀況咧，即係作為家長咧，都係可能都有感受啊嚇。 係啊。 咁但係咧，我記得尋日咧，我都同阿芭比咧。即係關心一下呢、這個小朋友嘅問題，雖然我自己冇啊嚇，咁啊關心你哋嗰啲咧，我就話我好奇啦，我就同阿芭比講咧，話喂呢一、這個嘅小朋友，你咪話喺假期嘅時候買啲工作紙啊、勞作紙俾佢做嘅，咁其實可唔可以玩足成個假期咧？都好幾日噶嘛，咁結果係咪用曬啦已經？ 未用晒喎，又真係。 係咪啊？ 係啊，同埋不斷咁樣搜尋啲新嘢去滿足佢啊，依家要。 係啊，你今日好似應該可以預告定嗰個嘅新玩意喎、 哦。冇錯啊，陣間呢就係為各位好似我同阿小白一樣呢咁、啊、需要搞啲花神去俾啲細路嘅家長呢、 哎。好好喎、啊。 安排咗個一站式服務。 哇好緊要啊呢、這個。 哇好緊要。 幾時有聽啊呢、這個。 九年半后咯， 哦，享乐时代，好啊，好啊， 系啊，咁我都可以帮阿芭比预告埋咧，即系我一听完阿芭比呢一个嘅享乐嘅物品咧、 嗯， 我都觉得咧应该广大嘅家长，尤其是嗰啲新手父母啊，即系咧小朋友咧仲系幼儿阶段嗰啲嘅父母咧，即系值得听嘅，佢、 嗯、 可以提供一个。一件叫做益智玩具啦，可以提供俾你有百几个玩法， 冇、嗯、错，无限可能啊， 都开心啊， 要啊要啊，期待中啊吓， 系啊，所以阵间听住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享乐时代啊， 即系嗰个成本感觉上成本好低，但个回报好似好大咁啊嘛， 冇错， 呢啲 真系噶 杠杆效应啊，呢啲正啊呢啲， 咁跟住落嚟我唔知道啊阿 O 咧同阿 Dicky 黄德基咧嘅内容咧会唔会都有呢个效果啊？ 我哋听一听啊， 成本少少，回报好大。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早晨 O。各位晨光听众你好，星期五愉快啊！ 系 Happy Friday 啊！咁啊，睇翻美股方面都相对算几 happy 噶啦，因为咧道指有得升33点啊，亚马逊同埋 Netflix 咧，好似琴日咁样讲啊，再创新高啦。不过咧个失业人数都再创新高，其实呢个失业嘅人数点去分析咧？系咪亦都揭示紧咧美国嘅经济真系唔多掂啊？ 哇！你讲即系每个礼拜四，我哋都会见到嗰个所谓嘅首次申领同埋持续申领嗰、那个即系好申领嘅失业救济人数，即系几湿热下嘅而家，即系嗰个失业嘅情况喺美国吓。嗱，首次咧就略为回落嘅，咁但系唔好忘记，首次即系话啱啱开始攞。咁但係呢攞緊嗰啲呢就繼續都攞緊㗎喎。咁呢個就係話兩個好唔同嘅數字嚟嘅。講緊持續呢差唔多去到成12000人，而首次呢都500几万人。咁即係簡單啲講係繼續累積繼續惡化上去。嗱當然啦即係亦都好客觀講，因為始終呢即係北美呢都係一個失業嘅援助幾充裕嘅國家嚟嘅，即係簡單啲講，你冇嘢做，你行埋去，你攞 unemployment insurance， 即係講呢個即係所謂嘅失業救濟，咁你就有得攞噶啦。同埋嗰個即係錢咧都唔係少嘅，即係加拿大一樣嘅嚇，即係講緊美國加拿大。咁所以咧對於好多嘅企業，甚至乎對於好多嘅員工嚟講，即係如果我要簡單講俾大家聽嘅情況，譬如話可能一啲藍領或者可能係一啲即係相對地嗰、那個工資唔算話好高嗰啲嘅可能係一啲前線嘅係客戶服務啊，或者譬如話我舉個例，可能喺個汽車代理嗰度出面嗰個聽電話啊咁。咁好啦，咁通常呢遇到呢啲逆境呢，咁嗰啲企業啊嗰啲代理又點呢？冇辦法㗎啦，全部派晒大信封㗎啦，一次過炒晒㗎啦。咁淨係維持住最少嘅人，即係可能緊緊夠開燈啊，緊夠開鋪啊，夠有即係叫做有需要即係服務嘅時候有個人嚟接待。咁但係而家都唔使啦，好多嗰啲所謂非必要嗰啲嘅設施啊 即係話行業啊，其實咧都已經係全部停擺，即係全部都唔使開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唯有就炒咗先啦。咁同埋嗱，對於嗰啲員工嚟講咧，佢哋又未必覺得話一件好痛苦嘅事咯。點解會咁形容呢？因為咧，佢哋會覺得哎呀好啦，咁我而家現金就冇嘢做啦，冇得撈啦啦。咁點咧？咁啊，梗係揾政府就係攞救濟噶啦。咁所以咧，其實咧，真心講喎，嗰個錢啊，唔係話可能爭好遠好遠好遠嘅。咁所以咧，即係你話係咪因為呢啲制度養懶人咧？喂，即係當然好景嘅時候，可能你會咁講，但係而家逆境咧，咁就冇辦法噶啦，全世界走曬攞。咁所以咧，幾時會見到開始？譬如話，尤其是美國呢個數字係反映得到美國當地嘅就業市場係有一線嘅希望咧，就係睇呢個禮拜四每個禮拜四會公布嘅數字。如果我哋見到嗰個首次申領係大幅回落，而持續申領嘅人減少咧。咁即係呢場即係疫症嘅危機對於就業市場嘅衝擊呢，就可望係慢慢告一段落。咁但係而家未囉，即係而家仲係爆發緊囉。因為即係都係嗰句，開始真係冇嘢做啦，真係嗰啲工會消失啦，同埋真係過咗十年即係新增出嚟嘅就業職位呢，真係兵敗如山倒，一下子就真係還原基本部俾返曬佢。咁都反映得到其實不是說個經濟是即是不穩健，是反而是話俾大家聽，哦，即係原來地球人類面對住最微細嘅病毒呢個敵人，其實原來是潰不成軍， 亦都好渺小啦。亦都病菌或者病毒一殺到嘅時候咧，喂，大家都係弱不禁風。你睇下，即係嗰啲已發展嘅國家，嗰啲死傷嘅數目係拍得住二戰，你就覺得哇幾誇張嘅一個數字咯。咁不過頭先 Dickie 講嘅失業領救濟嘅數字咧，其實原來同個股市同埋同個經濟都有咁大嘅關聯喎。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投資者有陣時聽呢個環節咧，就要留意多一啲數字嘅公佈啊，原來會咁樣影響得到嘅啊。點解美股唔會繼續爆上去大升咧？咁樣明明喂亞馬遜同埋 Netflix 都創新高嘅咯，越爆越有嘅咯，點解仲好似有啲力量遲緩一啲，或者扯住個美股嘅後腿咧？就係咁嘅原因咯。所以大家即係聽完 Dickie 講咧，即係好似上一堂咁樣嘅嚇，每一次都咁好啦。喂，琴日咧就講咗嗰啲宅經濟啦，講啊，喂亞馬遜同埋 Netflix 又創新高啦。其實早前喺節目咧，即係個市再差啲，譬如去到22,000-23,000嗰啲時間嘅時候咧 ，Dickie 都有講話，喂，其實如果個股市即係港股方面要再復甦嘅話咧，都係呢一類新經濟嘅股份啊。果然啦，咁啊睇翻騰訊就真係坐火線啦，啊著一聲又上翻去400蚊樓上嗰啲位置，真係唔需要等啊！如果想開心，為什麼需要等啊？咁啊，股民們都喂舒一口氣啦，係咪？如果你係騰訊嘅擁護者或者騰訊嘅粉絲，算交到功課啦，今次係咪啊？ 哇！你低位買到就真係眼睛想旅行啦，而家因為冇得去旅行啊嘛。 係啊，係啊。 咁啊，不過咧，就而家咧又咁講，即係嗱，一直以嚟我都係好睇好呢一啲即係新經濟啊、同股不同權啊股份啦。當然，即係我又唔係話喂盲目咁樣唱好，因為之前跌得多嘅時候，咁我真係覺得好有理由係大家。如果你話喂，即係我覺得要入市喎，要搏一搏喎，咁樣咁又或者即係憧憬下會反彈喎，喂邊個板塊行業類別嘅股份會快啲咧？咁我就揀咗呢一啲啦嚇。咁即係事不離實，亦都出現咗呢個情況。咁當然，但係如果你話喂，而家呢一秒鐘即係講緊，譬如話好似同股不同權裏面仲要第二上市嘅阿里啦。好啦，你話去到二字頭啦，騰訊我講即係騰訊啊，四字頭啦嚇咁樣。咁啊，即係美團點評啦，我亦都係好成日都點評過佢噶啦，亦都覺得應該係受到即係呢個疫情嘅影響係比較少，而可能係仲有多啲嘅概念啦。咁佢都一字頭啦，即係講緊100蚊。咁所以咧，我又覺得喺而家呢一個階段咧，喺呢一秒鐘咧，佢哋再即係大幅爆升嘅可能唔係太大嘅，但係咧我亦都睇唔到話有啲咩理由佢哋會跌翻曬落去。咁所以你話你真係揸咗，或者係我真係持有咗嘅，咁咪繼續持有咯。我唔覺得話喺而家呢一秒鐘會有一個好沉重嘅或者潛在好大嘅風險嘅。但係你話喂，我要留翻啲即係舊經濟股份或者之前嗰啲真係難聽啲講好平喎。 好低位喎，好低迷喎，好抵買喎嗰啲，咁我又覺得其實講真，佢個股價低迷， 係有原因嘅。 你覺得佢好抵買，即係其實一定有原因啊！你講得好啱，即係譬如匯豐咁，我暫時都冇辦法啦，即係冇辦法，你鬼叫個英國個監管機構咁樣咩？我就真係唔會駁佢住噶啦。即係當然，但係講佢就唔好淨係講佢啦。有啲咩人就成日都講住佢，咁你渣打一樣嘅啫。你冇識派嗰啲就唔係淨係佢一間。咁所以即係總之，全部英國嗰啲都係咁。咁變咗起碼喺呢一秒鐘，即係大家都會揀嘅時候，既然復甦嘅概念就係話地區性，咁內地可能會快啲，大中華地區會快啲，行業繼續都係一啲相對地唔受影響、唔受地域影響，又或者即係你唔使真係行去幫襯佢嗰啲。咁嘅企業咁一定會相對比較受惠一啲咯， 咁希望大家藉住呢個環節可以投資有啲機遇啦，咁有啲獲利咁開心啦。咁今日打開報紙咧，都睇到好多嘅股評人無獨有偶都講只中芯國際，不如最後都講埋呢一隻股份啦。嗱，屬於晶片類嘅股份啦嚇，咁好似近排都係又係坐緊啲過山車咁樣啊，之前就回得幾急下嘅，不過近排咧都去翻上升軌，咁呢只股份係咪長遠都有得諗下？隨住啲新手機嘅嘅生產鏈啊，嗰啲產業鏈開始復甦嚇。 係啊，你都講得啱啊，因為即係或者我自己過去都有推介過。咁當然呢個股份， 其實我都係跟翻你啲文字講嘅，你寫文字嗰啲專欄，我照讀翻一次出嚟，所以都係繼續交俾你分析。 真係好客氣啊，好多謝你。咁但係我諗嗱，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講到所謂芯片啦嚇。在未來這段時間亦都很客觀的現實來的，就是中美兩國始終現在就對付疫情啦，但如果你說疫情過後呢，那他們亦都未必會繼續熱情的，就是很可能都會繼續又是拿回那些哇貿易戰啊、貿易壁壘啊那些東西出來說。那所以其實你說對於內地來說，就是一些真的有能力發展芯片的一些的就是股份呢，那我想怎麼都會支持的，甚至乎即係講緊即係呢啲譬如中央處理器啊、芯片啊、其他動態記憶體啊，即係總之呢啲所有同即係個人電腦啊、平板電腦啊、智能手機啊有關嘅呢啲產品咧，都一定會係比較受惠。即係講緊未來個發展嘅趨勢，你話去到 5G 嘅一啲相關周邊嘅基站啊等等咧，咁我諗即係唔單止佢嘅，其實你話其他嗰啲公司都會受惠。就算你話喂，成日都要俾美國撳住嚟攞罰款嘅，例如中興啊，即係甚至乎你再講落去冇上市華為啊，咁呢啲都會係受惠嘅，咁唔係一定係佢。咁當然大家亦都知，即係始終呢類嘅股份咧，那個週有個周期性，同埋咧個股價都好似頭先我哋講嗰啲即係互聯網啊、新經濟咧個波動性比較大嘅，咁呢樣都要大家注意啊。 咁散户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咧分析大市嘅。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本人冇持有嘅，多謝。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四再傾過。唔該曬 Dicky， 拜拜。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香港电台开心top 10本周推介。 佢嘅最新唱片咧，似乎喺英美都有非常之好嘅成绩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打上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玩嘅音乐路线咧都好80年代嘅怀旧曲风，但系作品咧非常之啱听啊 ！The Weeknd In Your Eyes。 When I look at you in your eyes, I see there's something burning inside. 全靠喺网上面发表自己嘅作品咧，得人所想，即有机会签约唱片公司啊！嚟自加拿大嘅 The Weeknd In Your Eyes 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第五位。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到底今朝早彭爷爷要告诉我哋嘅系边一件事啊？ 早晨啊，彭爷，我哋两个坐喺度，而家等紧你教我哋啊！ 教咩啊？ 唔知啊，你告诉我哋咩嘛？ 告诉你唔代表一定系教， 咁一定系有嘢失传。 可能系告诉你有嘢唔知，叫你话俾佢知啊。 系 ，我告诉一样嘢俾你听咧，就系、是、咧，有一种咧，自我开心嘅方法咧、 哎，好、啊， 就系咧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咧，我都发现咧，除咗话咧有好多朋友咧就互相咧就去封存啦，又或者系转发啦，就转发啦好多一啲嘅教学片段啦，系。俾即係身邊嘅朋友啦，去學習啦，可能有陣時係啲親子形式嘅，大家一齊整啲嘢啊咁樣，亦都有陣時咧就會係個別啲大人自己去學一啲嘢，或者喺屋企做一啲嘢，咁嚟到去解悶嘅。咁、我咧自己嘅方法咧去解悶咧，就喺呢一個嘅過程之中咧，除咗有陣時會接收到咧啲同事啊或者係朋友咧就轉發一個譬如啲電影網最多噶啦。即係唔使錢嗰啲又合法嘅，咁就等你咧可以喺屋企咧就下載嗰啲嘅分分鐘係啲首輪電影添嘛，咁嚟到咧去解悶啦。咁、但係咧電影有陣時候我都嫌咧，即係你一路喺嗰個嘅你用個電視機去睇嘅時候咧，你都係要幾專注嘅，即係尤其是一啲咧你好少可電影咧，你會再翻睇又翻睇嘅， 系啊， 系咪咁讲啊？ 系啊， 吓咁尤其是就话一啲剧情片添啦，因为你要嗰一路睇咧，你又要专心咁样，咁你睇过嘅咧，你好少可再睇、到你咧真系要去睇一啲新嘅电影嘅时候咧，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如果系睇剧情片啊嗰啲，你要真系有啲时间同埋有啲精神咧去睇咧，你先至会觉得咧系冇辜负到嗰套电影嘅。 系啊，如果唔系咧，即系你一个唔会错过咗啲剧情又唔明白，咁啊对啲制作者唔好啦，系咪先？ 咁啊，同时亦都尊重嗰套嘅电影咧，你喺屋企咧又想成日行出行入啊，又去雪柜攞下嘢啊嗰啲咧， 坐唔定啊， 又去下厕所啊咁样，即系坐唔定嘅。咁我所以我咧就唔会选择。又或者喺呢段時間咧，我比較少選擇咧就睇電影咯。雖然有一啲免費，但係咧我就多咗一樣嘢啦。嗱、我唔知道聽眾朋友自己屋企本身會唔會都好多一啲咧，係演唱會嘅影碟啊，買落啊。 我有喎、真係。 我咧就而家會咁樣做嘅。過去呢段時間咧，我都係啦。星期六日咧，即係宅在家咧，又唔想話要用腦去睇一啲咁有深度嘅電影嗰啲咧，咁我就會攞曬咧全屋咧所有嘅演唱會嗰啲嘅 DVD 啊、Blu-ray 啊出嚟咧，就係咁放咯。 哦， 系咁播放啊！ 一路听歌嗰度，只眼望佢又有现场感、啊。 系啊，又可以咧重温自己中意嘅偶像啊嗰啲嘅演唱会，或者中意睇嘅演唱会啦。咁啊，同埋咧，我发觉咧真系嘅，你睇演唱会嘅影碟咧，你系可以咧一路跟住唱 然之后咧又可以喐身喐势啊咁样咧。开心好多啊！ 系呢、這个娱乐都几好、啊。 冇错， 我都可以仿效下、啊，屋企都有唔少嗰啲演唱会嘅碟咧，可以播翻出嚟、啊， 炒翻出嚟啊！ 当然，你都可以尝试喺网上揾一啲咧，即系合法又唔使钱嘅演唱会嚟到去睇嘅。咁啊，都系想自己喺周末嘅时候有一个开心嘅假日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球的新型肺炎病例超过210万宗，死亡人数突破14万人。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美国是全球最多人确诊的国家，增至超过64万人确诊，累计31590人死亡， 亦是全球最多死亡人数的国家。西班牙排第二，累计超过180,000人确诊，累计19,000多人死亡。意大利有超过160,000人确诊，排第三位，超过22,000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各州在新型肺炎高峰期后，分三个阶段重启经济的新准则。符合第一阶段准则的州份，可以在各州州长自行制定方案之下，最快可以在明日执行。特朗普预计大约会有29个州能够相对较快重启经济。特朗普又表示，对于未被更早告知疫情的严重性感到愤怒，表示将会追究到底。新准则建议各州可以分三个阶段重启经济，首阶段将会建议维持学校关闭，雇主应该继续鼓励遥距工作，民众要保持社交距离，避免10人以上的聚集，酒吧维持关闭，但是大型餐厅、戏院和体育馆等的场所在维持严格的社交距离之下可以重新运作。到第二阶段可以复课，以及恢复非必要的旅行。到第三阶段，医疗弱势的群体可以恢复公众互动，但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举行视像会议，与会领袖要求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彻底检讨和改革，并且同意确保全球采取协调一致的做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白宫在会后发表声明，表示与会领袖了解到，七国每年向世卫提供超过10亿美元。今次会议重点讨论世卫缺乏透明度和长期管理不善，在这场疫情中持续处理不当，呼吁对世卫进行彻底检讨和改革。白宫的声明又表示，七国领袖同意持续致力于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全球协调一致应对疫情，应对这场健康危机与人道同经济的灾难，展开强而有力和持续的复苏。警方昨下午突击搜查深水埗长沙环岛一个单位，捣破一个怀疑非法赌场，拘捕4人。深水埗警区特别职务队探员昨下午大约5点进行打击非法赌博行动，突击搜查长沙环道263至267号一个单位，捣破一个怀疑非法钓鱼机赌场，拘捕3男1女，年龄介乎27至48岁，检获2,000多元的赌款、5部钓鱼机同一批的游戏卡。警方相信赌场已运作大约2个星期。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777点，升4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3美元，卖出1,716.95美元。美元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85，瑞士法郎0.969，澳加元1.404，人民币7.082，英镑兑美元1.25，欧元兑美元1.087，澳元兑美元0.637，新西兰元兑美元0.6。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的2-3日，大致是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同有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窝打老道啦。窝打路道爆水管啊！咁而家有两段路封闭噶，包括系沙福道嘅慢线同埋希福道嘅中慢线啊，去翻尖沙咀方向啦，都系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重复多次啦，就系窝打路道爆水管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同埋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封闭，一大挤塞，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 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游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茶果岭道去返油塘方向，跟住油塘道一段挤塞，车龙过咗茶果岭天后庙啊。咁喺新界方面啦，西沙路来回方向跟住水浪窝一段挤塞，咁去西贡方向咯，龙尾排到去企岭下老围噶。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后少少啊，跟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都系慢车，车龙排到去三圣。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讲俾我听，作为香港一份子，我哋一定要同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大家避免聚会，注意个人卫生，健健康康，咁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嘅负担噶啦。各位医护人员加油，我哋一齐战胜疫情。随口罩再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三十八分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八点半钟之后咧，会同听众一齐睇睇今天早上嘅报章嘅，咁啊电话侧边亦都有彭爷爷喺度啊，早晨彭爷。 早晨啊，小白同芭比，仲有各位晨光听众，我哋继续节目啦吓，咁啊，同大家一齐睇下报章新闻焦点啦。先嚟咧，就彭仔手上咧有呢一份咧《苹果日报》，《苹果日报》今日嘅内页要闻咧，都继续关心下我哋个肺炎情况啊吓，咁就本港嘅呢个新冠肺炎确诊数字咧，就连续五日咧跌至到单位数啦。咁啊，但系咧唔代表啊呢个疫情告一段落噶。嗱，卫生署解释话咧，确诊数字咧或者有滞后嘅，呼吁市民咧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啊。随住咧限聚令等等嘅法例啊，将会喺下个礼拜届满，以及咧文凭试又要开考啦。咁有学者啦，同埋行会成员啊，对于放宽限聚令啊，系保持一个嘅持有一个保留嘅态度嘅。咁认为咧要连续28日啦，冇新增个案咧，先至算系安全。咁预料咧有关法例或者咧都要延续噶啦。持续两个超过两个月的疫情稍微回落，本港连续五日是确诊个案是单位数的，昨日更加是只有一宗而已。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近日疫情有缓和的迹象，但他就仍然是有担心，不肯定社区传播链已经切断的。他解释说，確診數字或者有滯後的，留意到有很多市民在復活節假期外出，當中有否隱性爆發，需要幾日之後才可以確定的。 咁佢仲话咧，若果两个潜伏期内，即系28日咧，冇出现源头不明確診個案咧，咁啊代表疫情受控，咁希望現有監測系統可以守住個門口，阻截本港社區傳播嘅。咁佢又話啦，全球疫情仍然嚴重嘅，咁站喺公共衛生立場咧，社交距離措施咧一定要繼續。咁至於其他防疫措施，佢相信政府咧會整體考慮。食衛局表示咧，政府會因應啊個疫情嘅發展檢討相關措施，適時調節嘅。咁呢個嚟自今天咧就《蘋果日報》嘅內頁港文報導嚟嘅。 好啦，睇一睇今日《經濟日報》嘅港文啦。嗱，呢一個咧相信大家都會好關注咁，因為咧係關於啲口罩嘅過濾能力啊嚇。咁啊，六款兒童口罩測試。美国、韩国的过滤率是高一点的。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口罩难求，家长更加关注儿童口罩的阻隔病毒能力。市面上口罩种类繁多，不少市民都会自行展开口罩检查内层或者是喷水检测防水的能力。经济日报都委托了这个专家去测试一些不同的口罩，来自美国、南韩、日本、台湾、印尼和越南的儿童口罩，分别就是模拟一般呼吸和深呼吸之下 0.3 微米、1微米和 2.5 微米粒子的穿透率。结果显示美国和南韩制的口罩样本表现是最好的，其中标示只可以阻隔 94% 或以上 0.4 微粒的南韩 KF94 小童口罩，不论是模拟普通呼吸和深呼吸都是在这个 0.3 微米、1微米和 2.5 微米都是达到 99% 的阻隔，过滤能力是比声称更理想。至于产地分别是日本和台湾的口罩样本，虽然在阻隔上述三类粒子的表现都达到 95% 以上，不过前者即是日本口罩包装上面标榜的 BFE、PFE 和 VFE 都达到 99% 以上，而后者标示的就是 BFE 达到 99%， 不过测试结果就未能够符合它声称的标准。而印尼口罩的样本表现是最差的，在 0.3 微米测试当中，模拟普通呼吸的测试只是得 13.98% 和 30.3% 的过滤能力，而模拟深呼吸的效果两次的测试过滤能力都是得 12% 和 25.1%，而在1微米的测试力都是 40% 至 60%。负责今次的测试的理工护理学院助理教授林青就解释了，口罩是靠中间一层熔喷布过滤拦截微细的粒子的，需要静电吸附引导将粒子黏在口罩的过滤层，展开口罩之后熔喷布触感如果较为黏手的口罩，静电吸附能力是做得比较好的。他就强调了，口罩的厚薄未必可以显示到它的过滤能力，所以不是分辨口罩过滤能力的先决条件和方法，而单凭触感亦都不能够评估到口罩的质素，始终是要透过机器测试它的过滤率，而认为政府是需要协助市民去检查口罩的质素的。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我想问 是怎样啊？ 冇，因为听完咧，阿芭比你讲呢一个经济日报系咪啊？ 系啊， 经济日报嘅报道咧，我都忽发奇想咧，就谂下，咦系、哦，我自己而家戴紧呢个口罩系嚟自边度嘅咧？嗱、我见你哋唔到啦，咁阿芭比同埋阿小白，你哋嘅口罩知唔知自己嘅来源喺边度咧？ 我而家戴紧呢个系嚟自韩国嘅， 我自己屋企入嗰啲都系嚟自印尼嘅。 我彭姐而家戴住呢一个咧，系来自韩国嘅，不过就系韩国再加埋美国一间厂咧，那个嘅合营咁咯，咁我系韩国生产嘅。 混血儿咁喎， 系啊，原来系混血儿咁啊。 Crossover， 咦，原来咧都真系有好多市民喺戴口罩嘅同时咧，都多咗研究自己个口罩究竟个里边个结构同埋个来源啊。 系啊，都系需要嘅，真系。 嗯，好。 唔該曬 Barbie 啊，跟住再睇埋嚟自《東方日報》嘅頭版，咁啊講到咧喺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底下，咁啊政府早前宣布咗多個嘅高風險場所發出一個嘅停業令啦，當中包括咧就勒令酒吧等等售賣酒類、工人就地享用嘅處所，以及咧就遊戲機中心等等關閉。其中啊禁酒吧令喺今個月嘅3號傍晚6點咧就開始生效噶啦。咁但係尖沙咀一間啊過千尺嘅樓上吧咧就無視規例，喺禁酒吧令期间仍然在深宵时分锁前门就开后门啊，等64名嘅客人入内咧就把酒言欢。咁啊，报章话到负责人咧就喺地面嗰度咧就括住睇水，咁啊企图咧就避开巡查，咁但系最终都系遭到警方嘅捣破噶。咁啊，涉事嘅男负责人啊被控咧就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定及指示、业务及处所规例。咁啊，寻日咧就喺九龙城法院认罪。咁啊，裁判官形容被告系有计划咁样去到违规噶，喺过千尺嘅范围之内有多达咧超过60人，咁啊对客人同埋员工造成健康嘅风险，啊判佢入狱咧就系7日嘅，咁啊佢亦都成为首宗违反酒吧禁令而判囚嘅案件嘅。嗱，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咧就狠批楼上吧咧可以话系罪恶嘅温床，佢话到咧就系藏污垢纳啦，咁啊亦都由于地理隐蔽同埋咧就屡次咧就涉及咧就系毒品嘅交易，走火警嘅时间可以话非常困难，容易咧就发生意外。佢就直指一间都严多，认为政府应该就考虑取消楼上吧的发牌噶。佢都话到啊，呢一个就系首宗在疫情下违反酒吧禁令，而且咧就有判刑的案件，应该咧就具有标志性。咁但系判囚七日，明显咧就系过轻噶。根据咧就系最新的酒吧禁令，违例者最高可以被判咧就系50,000元，以及监禁系6个月噶。反观今次首宗定罪案例同呢一个咧就系定罪的距离咧，可以话系好远啊吓。佢话到未能够发挥阻吓的作用噶。以上嚟自《东方日报》的头版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咁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香港文汇报啊国际新闻版的消息啦。咁啊，都系同呢一个新冠肺炎有关嘅。嗱，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佢暂停啊向世界卫生组织啊拨款啦，触发各界猛烈抨击嘅。咁啊，质疑呢个美国做法咧系无助压止新冠肺炎疫情。世卫总干事啊谭德赛咧对于美国嘅决定啊表示遗憾啦。咁而世卫咧将会评估事件对该组织嘅影响，并且咧会同合作伙伴咧填补任何啊财政缺口嘅，咁确保世卫工作咧唔会中断。咁而德国、芬兰等等嘅国家咧就宣布咧将会增加对世卫嘅资助嘅。咁而谭德赛咧，佢感谢各方向世卫提供资金啦，强调咧团结系击败新冠肺炎嘅法则。咁佢指咧各个成员国啊，以及系独立机构咧，会喺适当时候咧去评估世卫抗疫嘅表现，确保世卫嘅透明度同埋问责制，进而咧系揾出咧不足之处，以及咧系吸取教训嘅。但就認為現時重點啊，應該是放在壓止疫情。曾經和譚德塞咧競逐世衛總幹事的現任世衛特使啊，納巴羅咧，亦都呼籲各國啊，應該首先是打敗疫症，留待日後咧再作批評嘅。佢指停止資助世衛唔單止影響該組織，亦都會咧损害全球公共卫生系统，咁啊，全球所有人咧都会被牺牲嘅咁讲嘅。咁而且咧，呢一位嘅人士咧，佢更加警告话咧，另外一位人士系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与人权中心嘅主任啊，戈斯坦。咁啊，戈斯坦佢警告话咧，一旦新冠肺炎疫情喺非洲失控嘅话，或者会导致咧欧美地区疫情出现第二波、第三波，甚至系第四波爆发嘅。咁所以咧就系、整个世界咧都不能够咧系独善其身啦，大家都系应该互相合作先啱嘅。咁呢个嚟自今天咧香港文汇报嘅国际版嘅消息嚟嘅。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咧《星岛日报》嘅要闻啦，讲到咧两会五月下旬举行，会期会缩短啊。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原定在三月初开幕的全国两会，即是人大和政协会议就押后了。 據悉，由於內地已經基本控制疫情，中央初步拍板兩會是在5月下旬舉行，會期是不超過10日，將會是史上會期最短的兩會。據消息透露，因應疫情對內地的經濟社會衝擊，政府工作報告草案稿都會作出重大的調整。隨著武漢在4月8日解封，標誌住內地的疫情取得階段性的成果。最新的官方數據顯示，前日即是4月15日，內地新增的確診病例是46宗，新增沒有病症的感染者是64宗。而先前因應疫情的影響，部分地方的兩會延後，近日浙江省温州市公布将会在4月21日举行两会，而杭州亦都宣布4月下旬会举行的。两会被视为内地一年一度的政治大事。据消息透露，官方希望在上半年召开，传达走出疫情阴霾、加快复工复产的正面信息。而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就透露了，全国人大常委已经定在今个月的26至29日召开会议，他将会在香港通过视像开会，相信会议会决定两会的会期，预料最快在5月中下旬就会召开了。这个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再看看来自明报方面讲到就是一些法庭诉讼的新闻消息。内文讲到社工吕志恒早前提出就是司法复核，说到监警会主动介入调查社会骚乱事件咧，就越权以及咧就违反啊监警会条例。案件喺今个月初展开聆讯，高等法院寻日颁下判词，咁啊裁定咧就系啊监警会嘅研究并冇越权，咁啊判吕志恒败诉，并且需要咧就系付出讼费噶。咁啊，监警会主席梁定邦表示啊，咁啊，监警会咧就针对警方喺反修例风波行动嘅首阶段报告接近完成，估计最快咧5月底就可以公布整份嘅报告噶啦。不过一旦咧有禁制令或者咧就系相关嘅上诉，就可能咧需要再押后啊吓。咁啊，法官杨家雄喺判词入边亦都提到啊，监警会就社会骚乱做嘅研究，并没有咧超出条例嘅权限。咁啊，佢亦都咧就系首先接纳监警会嘅副秘书长行动梅达明嘅书面。梅达明早前在书面供词亦都就话到啦，监警会不会调查任何需汇报投诉的个案，亦不会就针对个别警员的过失，所有证人啊会面都是自愿性质噶。咁啊，法官认为监警会的研究咧并冇越权，佢更加指出啊，呢一单案的焦点咧系在于条例赋予监警会的作出附带于执行该等职能的所有事情，当中的范围有多广泛。法官表示，法庭不会采纳太窄的诠释，形容监警会具有广泛以及一般的权力履行职责，除非是明文规定禁止，否则所有附带的法例的事项都不应被视为是越权的。以上来自明报的报道。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消费者委员会研究及普查部总主任张欣凡： 近几个月啦，因为疫情的关系啦，所以其实消费者咧都会好频扑咁样周围去揾一啲嘅防疫产品啦，包括咗口罩啦，牵涉到呢啲防疫产品嗰个投诉咧都系增加咗嘅，亦都包括咗好多譬如货不对版啊，或者系俾咗钱啲货又到唔到啊呢啲咁样嘅状况咯，即系都明白大家个心情嘅，都紧张，即系希望可以买到啲防疫嘅用品，咁但系都要小心啲去选购咯，同埋真系尽量去帮衬翻一啲系信誉良好嘅商户咁样样，即系可能简单咁介绍下咧嗰个酒精咧点样去杀菌先啦。咁其实酒精入边咧一般就有乙醇或者系二丙醇嘅，咁佢哋咧就其实可以咧完全咁样渗透喺嗰啲微生物嘅细胞壁入边咧，就令到嗰啲蛋白质咧凝结，從而咧就殺咗嗰啲細菌或者病毒嘅。佢個乙醇同埋二丙醇佔嗰個成個產品嗰個含量大概係70%度啦。咁另外主要就係水嘅成分。咁其實世衛嘅指引咧，就一般醫學 所用嘅消毒酒精咧，基本上咧就係要由 60% 至到 80% 嘅乙醇或者乙丙醇咧，先至能夠有效咁樣去達到殺菌嘅效果嘅。其實甲醇咧就係、是、一種咧係有害嘅有機劑嚟嘅。咁我哋其實根據我哋今次嘅測試咧，都發現咧有成四分一嘅樣板咧都含有甲醇嘅。其實甲醇咧佢是可以呢透過呢皮膚呢去進入我們的人體啦，從而導致中毒、中枢神經系統的症狀啦，同埋眼部受損的。如果長期這樣吸入甲醇呢，是甚至乎呢可以令到呢導致失明同埋腎衰竭的。咁所以呢即係如果我哋用咗啲劣質嘅酒精含有甲醇嘅话呢，喺嗰个消毒嘅过程之中呢，因为我哋有时会用酒精呢係爱嚟去消毒我哋嗰个伤口㗎嘛。咁呢个时候呢嗰啲酒精呢係会直接进入咗我哋嗰个血液入面有甲醇中毒嘅状况囉。咁另外呢其实喺疫情嘅期间呢，好多市民呢都会用呢酒精呢係爱嚟清洁家居啊，同埋咧系爱嚟自制酒精搓手液。咁如果长期咁样吸入呢啲系含有甲醇嘅酒精咧，其实对于健康咧有非常之大嘅风险噶。始终咧酒精咧系一啲有机嘅溶液啦，唔系每一只塑胶料咧都适合咧去承载酒精嘅。咁大家咧其实可以留意一下咧，我哋嗰个容器个底部啦，一般嘅底部咧，其实咧就会有一个关于嗰个容器嘅物料嘅一个嘅标志嘅，咁系三角形嘅，我哋会建议咧，尽量系用标示住二号或者五号嘅塑胶物料作为呢一个酒精嗰个嘅容器啦，因为呢两种物料咧系比较适合爱嚟储存酒精，而唔会咁容易被本身嗰个酒精咧去溶解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啦，梗系要请华梅姐出嚟啦。早晨，华梅姐。 Good morning， 吓 ，Barbie， 仲有啊，小白。 小白。 Good morning 。 Hey， Good morning 啊，两位，仲有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啊，吓。 早晨。 Hey， 我呢今朝早咧，我华梅呢就想啦，即系唔系话咧，大家有阵时成日啦。啊！喺呢一个嘅报章啊、媒介啊，或者网上啊，甚至乎可能电视啊、收音机咧，好多一啲嘅批评啦、 嗯， 都系关于咧啲执政者啊，或者系啲政府咧做得唔够好啊咁样。但系咧，今朝咧，我华媒咧就想赞翻一下咧，政府都做得好啊。 嗯。 就是咩呢，就是大家呢都需要呢留在家中嗰度抗疫嘅时候呢，尤其是啲細佬哥呢真係好闷㗎嘛。我成日都听到你哋啲主持呢都话㗎啊，尤其是屋企有細蚊仔嗰啲，嗯，啲細佬哥好闷呢，好难搞㗎。咁呢俾我发现到喎，原来呢喺呢个教育局嘅网页啊，政府的教育局网页啦，都有一啲嘅叫体能活动啦，系教啊小朋友啊同家长啦，喺屋企嗰度都可以啦，做下呢啲嘅咧运动嚟到去锻炼自己嘅噃。系、嗯、啊，佢都几好啊，佢啊，佢分咗咧好多种嘅，佢咧叫做咧在家进行体能活动，咁包括咧佢又分有呢、這个。初小基础活动游戏一类啦、 嗯嗯， 有体适能又有一类啦，仲、 嗯、 有咧健体舞又有一类、哦。 哇，唔同界别都有、哦。 系啊， 而且咧，佢仲将呢一啲嘅分类咧，仲有分埋系中学同小学嘅添。 嗯， 咁系咪好似几啱呢？唔同嘅子女呢，即系不论你咩年纪嘅子女呢，喺屋企呢都可以呢齐心抗疫，又有运动喐下咁。咁譬如佢有啲好简单嘅，就系、是你喺屋企呢摆四角呢摆几个公仔，然之后个人呢就細佬哥企喺中间，咁呢就去掂唔同角落嘅公仔。嘩，真系玩到啊成身汗啊、 嗯。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参考下呢、這个啊，几好教育局嘅网页，自己揾啦。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教育局体能活动网上教，其他部门值得仿效。 由于系有水管急修工程啦，仍然封闭噶，咁都系封咗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啦，同埋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一段挤塞，影响到而家美丽道啦，左转翻去长沙环道都是挤塞，龙尾在荔湾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慢车，咁后少少啦，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三圣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候选名单。 Adore You Harry Styles。 Before You Go Louis Capaldi。 Monkey Business, Asha Voice. Underdog, Alicia Keys. Beautiful People, Ed Sheeran featuring Khalid.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已经扩大至自资副学位课程。入读2020-21 学年的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1,400元或者37,3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隔咗一年半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有冇唔同呢？ 今次就系我自己喺屋企隔住个电话，但个 feel 咧好似系同朋友喺度煲紧电话粥咁样，个感觉仲好轻松自在。我是张嘉欣，想知道我同一年半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啊，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啊，温冠伦 Sunny 啊，帮我哋分析大事嘅 Sunny， 早晨， 喂，早晨， 睇翻咧，美国方面咧，继续科技股做好啦，咁啊，道指方面都有得升翻少少嘅，港股方面今日你点去分析咧？ 其实都系环球上面啦，无论系即系港股啦。或者係美股其實都係從即係幾個星期開始有反彈嘅格局，咁啊究竟反彈咧係呈現就係0.382啊、0.5啊定0.618咧？咁啊應該係會朝住0.5嘅方向去做嘅，所以短期嚟講咧，港股咧應該仲會喺呢個四月份咧喺大概係23,800至25,000點咧係左右徘徊嘅。 咁我始終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仍然係反彈格局為主嘅，因為當然我哋見到好多相關嘅股份咧，其實只係反彈上嚟，冇一個大升勢。特別係見到啲殘股都反彈上嚟咧，其實唔似一個係即係完全係反轉嘅一個牛市，所以我仍然係一個熊市反彈嘅格局嚟嘅啫。 今日咧就答一答啊，聽眾朋友唐先生嘅財金問題啦。咁佢就匯控嘅持有者嚟嘅，咁啊48蚊買，咁睇到琴日匯控咧就再穿翻40蚊嘅水平啊，收報咧39.7咁樣。咁匯控其實個底位都係大概37蚊、38蚊嗰啲水平啊，同佢買入價咧都爭成10蚊喎。咁啊，新宇其實關於匯控嘅問題咧，應該近排都好多叫做朋友都會問啦。哇，究竟喺高位持貨嘅中間又應唔應該溝貨咧？係咪想翻去41-42蚊已經要走啦？咁啊，換馬又換啲乜嘢好啦？始終你長期守住一隻股份，佢未必可以再去翻歷史嘅高位嘅話，你長期都係蝕住嘅。不如咧就早少少做啲止蝕，跟住咧就投入另一啲嘅股份，反而另一啲股份可能幫到大家咧獲利出現都未定啊嚇！咁啊，新啲交俾你分析一下啦，唔該。 即係呢位先生同個佢買入價咧爭成即係20%啦。咁啊，我哋都好多客户咧都係自己鍾情啲匯豐嘅，即係覺得佢係一間香港嘅即係歷史性銀行，首先唔會執笠先啦。咁當然我哋見到喺過去嘅歷史10年20年咧，咁好多恒生指數成分股咧，大家都覺得可能買藍籌咁就唔會輸啦。但大家有冇記得啲330支持啊？甚至中石油10幾蚊啊，到而家係永遠翻唔到上去噶嘛？咁我而家就唔再咁講，咁樣短期即係1年2年會唔會翻到去60-70蚊左右咧？咁始終要睇成個大市嘅格局，再加埋大家知道匯豐係藍燈籠嚟嘅，即係當大市升嘅時候咧，佢係差唔多最尾先升嘅呢、這個，咁好明顯就話，咁一開始我哋嘅分析就話，你睇今次嘅反彈，即係無論阿里巴巴啊、騰訊啊等等大嘅股、好嘅股都不斷咁升翻轉頭，都升咗10幾%，但係點解匯豐仲係咁差咧？咁好明顯個大市如果唔變到牛市嘅話，即係匯豐好難升翻上去嘅。呢、這個就係第一個層面。第二個層面咧，我哋就從基本面去睇啦，匯豐。是一个国际性的零售银行或者后面有投资银行业务，那全球在减息，这些国际性银行的盈利是会怎样呢？很明显差的嘛，上年已经是持续减息的嘛，那今年再加上疫情，即全球都放水，那银行股怎样赚钱啊？所以见到它的盈利的模式在未来的半年、一年，甚至是即经济衰退的时候呢，它是会持续去困存的，所以就算大市升呢，佢都係會相對比較落後，咁基本面差嘅時候，咁我就見到即係中期同埋短期都麻麻地啦。咁第三就係從技術嘅層面啦，近期見咗第37蚊之後升上嚟，都係受制於10天線，咁即係代表話好多人去到某啲嘅阻力嘅位置，係都係會獲利嘅。咁所以如果係未買嘅朋友咧，咁自己識揀啦。而對於呢位先生就話，如果係40零蚊買，以前就有得收息啫。咁可能下年都有機會重新派息嘅，但而家睇唔到。所以如果呢位先生咧，就絕對係我個人唔建議去溝貨嘅，寧願揀其他嘅股份。而而家可以做啲咩？就希望佢反彈嘅時候，佢可能彈多幾蚊。如果去到某啲阻力位咧，例如10天線啊、20天線啊，寧願先賣咗佢，去換馬更加之好。 嗯，咁啊，听得明白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啊，温冠伦新啲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新啲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五再倾过。唔该，新啲，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6-1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二台通识60秒。 当软件商在软件发现程式错误，就会向用户提供一些修补程式去修补漏洞，用户就应该及时更新软件。因为有已知保安漏洞的电脑或者流动装置，特别是与互联网连接的装置，更加容易遭到恶意软件感染或者其他网络攻击，所以要定时检查装置是否需要更新。可以用工具去侦测过时的软件、浏览器和插件，如果有最新版本就需要及早更新。记得一定要从官方认可的渠道下载或者更新作业系统、应用程式以及浏览器。 或者你可以为软件产品启用自动更新功能。不过记得有些软件要重新启动装置才能够完成整个更新安装过程。至于一些过时而你又不会再用的软件产品呢，最好就是将它们移除。如果还需要继续用的话，就要升级软件产品，保证继续有安全更新支援。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朝早嘅时间嚟到9:14嘅时间啦，咁啊，除咗阿 O 同埋通识之外啦，咁啊，当然啦，星期五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去啊玩。 好啊！ 如果未飞得嘅耳仔咧，都可以去住旅行先。今日咧，同我哋嘅旅游达人啊，去到欧洲嘅地方啊。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啊，消失的地图啊，今日啊，当然继续邀请我哋嘅旅游作家 Stella 喺电话侧边啊。早晨啊 ，Stella。 早晨。 喂，上个星期啊，介绍嗰个青蛙，我仲依稀记得咧，系有一个飞索嘅旅程啦，仲有一个烹饪班嘅。今日 系咪谂起都流口水？ 谂起都流口水。我今日想飞远啲，唔知有冇计仔咧？ 今日飞远啲可以去欧洲，不如我哋，因为咧，其实可能听得我讲得耐咧，等于成日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哦，咁咦系咪一定？你好有钱啊，一定次次出去一定系住酒店啊，拖晒 trip 去。其实我系一个 backpacker 嚟嘅，好多时候，咁所以今日咧都想趁机同大家分享一啲 backpacker 嘅故事，因为最近混咗喺屋企，其实大家嘅社交都比较少啦。咁反而令我谂翻起咧，我做 backpacker 嘅时候咧，哇，简直每日咧都要系一个社交达人。点解？因为 hostel 每日会见到唔同人嘅，咁所以有好多精彩嘅故事，我都觉得好正嘅。 系、哦，把口要唔收先得喎。喂，话时话你即系以前咁多 backpacker 嘅故事咧，其实你会唔会而家即系呢段时间抗疫啦，咁啊留咗喺屋企啊嘛，留喺香港你已经可能会闷啦，仲要留埋喺屋企添。你会唔会咧，即系呢一段嘅时间，就甚至乎喺屋企自己露营搞埋咁样噶？ 我就比较少喎，又因为 backpacker 唔系露营，唔使搭个营出嚟噶嘛。虽然我知道你会嘅 ，所以问阿八卦睇下你会唔会咯？ 系啦，应该你会嘅啫，我就唔会啦。不过我个 backpack 嗰个大背囊就随时仲放喺度，准备出发噶啦，我永远都。 喂，咁啊出发就啱啦。咁啊，今日有冇啲咩特别嘅地方介绍俾我哋听众先？ 有嘅，今日咧就其实系一个我认识一个 backpacker 嘅时候喺 hostel 认识咗啦。咁然后我哋三个新朋友一齐去嘅地方，所以我对呢个地方咧印象好深刻，亦都系觉得好有意义啊！其实佢就位于卢森堡嘅维安田啊， 咁佢就喺卢森堡嘅维安田， 冇错，佢喺卢森堡嘅北部一个近郊嘅小城镇嚟嘅。 咁 系啦。咁当时就系、是，咁当时就系因为住喺 hostel 啦，你知就我就好中意撩人哋倾偈啊，讲嘢咁样咯，咁就识咗两位朋友，大家第二日都冇地方去，咁呢啲时候最近，因为当时我个旅程差不多系三个月到啦，咁冇成日冇人，冇由一个一个咁去玩，咦好闷喎，有阵时其实有啲 one day 嘅 partner 陪住我，我觉得几开心嘅，咁我哋就一齐，不如就去呢个地方啦，咁有少少难去嘅，因为其实佢喺近郊嘅地方，咁所以系要火车啦。坐住巴士，不过当你有朋友陪住嘅时候咧，我觉得搭车嘅过程其实都唔闷嘅，因为大家咩都可以倾下嘛。 系啊，搭车嘅时候最好咧就系可以增进下感情啊嘛，呢、這个时候。 系冇错，因为虽然我觉得有阵时啲人backpacker 咁，大家嚟自唔同嘅地方啦，其实每个人自己都有一啲嘅故事啊，或者系一啲生活背景，咁其实嗰程车咧，大家都了解咗对方好多嘅。 咁啊卢森堡好啦，我要去嘅时候啦，咁啊身边又有咁多嘅朋友。喺度啦，一齐可以倾下偈啦。但系有啲乜嘢地方，我哋真系好值得去孭住个背囊出发先。 系啦，呢个地方咧，其实系阿大文豪雨果最中意一个小镇啊。雨果系嗰个写书嗰个咧，孤星类嘅作家系啦。咁其实佢曾经去过呢个地方，跟住就好中意啦。咁所以。是啦，咁所以呢个地方其实我哋点样揾翻嚟就系又系照旧啦，都系睇呢个嘅旅游嘅中心、游客中心介绍俾我哋嘅。系啦，咁我哋就搭车去咗嗰度，咁去到嘅时候发现，咦，好惊同图片同实物不符噶嘛。咁、但去到嘅时候发现唔系，仲靓过张相，真系不得了。点解咧？因为嗰个地方咧其实好细嘅啫，细到系点咧？佢有条河啦，咁其实沿住个河嘅两岸就系佢一啲嘅建筑，甚至乎系一啲卖嘢啊、商店或者教堂参观嘅地方咯。个地方细到咧，系可能你沿住条河15分钟左右咧，就可以行得晒成个城镇噶啦。 哇，咁好细，即系好似 好细啊， 仲细过我哋一个屋村咁样。 差唔多可能有半个铜锣湾左右啦，如果咁样照比例嚟计嘅话。 系 啦，咁但当然如果你要真好仔细行嘅话，我觉得预留两至三个钟头喺呢度呢其实係非常之足够。 咁啱嘅，可以慢慢抡下人哋嗰啲譬如建筑啊，咁留意下人哋嘅譬如面包铺啊、餐厅啊，甚至乎一啲日用品嘅地方，嗰啲都好好行㗎嗰啲。 是啊，所以我今天呢就介绍一条在这里的散步路线给大家啦。 好好 是啦，去行的时候虽然很小，但是我们都五盲摸摸，只要你跟着我这条路线呢，其实应该看的或者是甚至乎一定是很重点的东西你都会看到的。 是好，今天快点介绍一下先。 是啦，咁第一个头先有讲过啦，其实成个小镇系有条河贯穿咗啦，咁呢条叫雅尔河，咁其实第一步呢一定要喺河边呢去欣赏佢嗰个河岸嘅风光。点解？因为个河旁边呢除咗建筑之外，后面呢仲有座山嘅。咁变咗你嗱，想象一下啦，你喺河嘅企喺岸边啦，咁你前面系一条河，对面有啲教堂或者一啲好复古嘅建筑，系真系仲系石嘅建筑嚟嘅。咁然后后面呢就有一座好靓嘅山，其实唔高四百零米左右嘅啫。咁但系成个画面构图中间仲有条桥呢，系啦，石桥横跨咗条河嘅。咁变咗个画面，点解我话咦唔会图片以信物不符？因为张图其实已经影得好靓啦。咁但系去到嘅时候，加埋我嗰日好好彩，蓝天白云，其实成个画面咧系更加之靓嘅。 系个视野仲非常广阔啦，系咪先？你唔使俾个框框框住你。但系嗰条河咧，其实有几阔，同埋嗰个啲河水得唔得噶？ 啲河水係好清嘅，係佢未去到透明，係帶有少少藍藍綠綠，係嗰啲翡翠寶石顏色嚟嘅。 嗯， 係啦，咁條河嘅寬度我諗大概十米左右。 十米左右。 係啦，咁其實你話佢係咪真係好寬嘅河呢？唔係嘅，咁但係襯埋成個畫面呢，你個人好舒服，因為喺度行嘅時候又聽到啲流水聲啦，跟住眼前嘅風景又好靚啦，成個人好放鬆嘅。 係啊，呢啲先叫做咧小橋流水啊，幫我哋減壓啊嘛。 冇錯啦，所以我就話點解大文豪都中意，其實有原因嘅。 這個都非常值得去睇，即係佢嗰個嘅河邊兩岸嘅風光啊，咁啊已經可以令到我哋第一步有個印象好好啦。咁跟住仲有啲咩地方繼續行前先，就係見到嘅。 係啦，咁第二個要去嘅地方咧，其實就係沿住你河邊一路向前行啦。咁提提大家，其實可以買一張叫盧森堡卡嘅東西，其實就係每個城市都會有嘅，就係佢哋一啲嘅交通卡啦。咁買咗之後就可以免費搭車或者去一啲景點嘅。 哦，即係我哋香港人比較熟嘅，譬如 JR Pass 咁樣嗰類啦。 冇錯啦，咁其實佢都係有分唔同嘅天數啦，咁按返自己嘅需要去買。咁頭先話搭火車同巴士嚟嗰一程呢，其實已經用咗張卡啦。咁嚟緊呢，我哋會去搭纜車上山。頭先咪話有咗四百零米高嘅山嘅，係啦，咁我哋搭纜車上山嘅時候記得都要用返呢張卡，咁就免費可以搭啦。 嗯，通常去用呢啲卡嘅時候呢，交通工具都會有嗰張卡嘅 logo 㗎，係嘛？ 系冇错，咁所以其实红色嘅张卡咁好容易认到嘅，系一眼就睇到。 明 白。咁呢个缆车咧，佢唔系嗰种，唔系海洋公园嗰种缆车，即系唔系密封包住，有啲似系滑雪场上山嗰种嘅吊车啦，我称佢为。 想象到啦。 即 系佢就有两张凳喺度，或者四张，咁你就坐喺度，跟住就安全带咁就得噶啦，就唔会有盖嘅。 佢系有个嘢系有个铁嘅扶手咁会拍落嚟嘅，系啦，咁佢就扶住佢，咁其实系两脚揈揈，咁个视野又系好开扬嘅，咁所以我觉得坐呢只咧仲好过坐真系有嘢包住嘅一个缆车，因为你可以直接望到出边个靓景啊， 系啊系啊，感受埋呢个大自然啊嘛。 是啊，冇错，咁其实啲风一路吹埋，我嗰阵时去大概可能系六月零七月左右，咁其实唔算太热，因为虽然搭住吊车冇遮冇挡啦，咁但系因为嗰边又有水啦，然后又近山嘅地方，啲风吹埋嚟咧，你唔会话热到好似香港嘅七八月咁咧，好辛苦啊。 咁同埋咧，同埋我想问咧，如果我坐紧呢一个嘅叫做缆车上山嘅时候咧，咁我咪两只脚揈下揈下嘅，咁我揈落去嘅时候，我个人咧望落去嘅时候，会唔会好高啊？位高搭唔搭到？同埋咧，我脚下低嗰啲咧，系有啲咩风景睇啊？系屋顶啊，定系树林，定系点样噶？ 佢初头咧，其实喺个河嘅对岸搭上去啊嘛，咁所以初头咧，你会见到条河啦，即系望向下边嘅时候见到河，然后见到啲屋顶，跟住慢慢就会上咗山，其实下边就变咗一片翠绿色噶啦。咁系咪话好高咧？其实唔会嘅，因为当然冇嗰啲滑雪场嗰啲咁矮啦，咁可能再稍微高多一倍左右。咁如果 畏高嘅话，因为我自己就冇畏高嘅，咁可能畏高就望住前面啦 ，keep 住望住上面，应该就会好啲嘅。 嗯，四百几咧都冇狮子山咁高啊，我觉得香港人都应该接受到嘅。 冇错，咁上咗山之后咧，其实最重要咧就系要睇佢嘅城堡，因为以前欧洲咧，其实去欧洲旅行好多时睇两样嘢，我最重要就系佢嘅教堂啦，同埋佢嘅城堡。咁呢一个城堡其实系已经改装咗，系类似博物馆啊或者展览室咁样嘅，咁出边睇。仍然是维持回以前的面貌啦，但是入去看的时候其实都有很多当地一些的、文物啊，一些的资料可以参观，可以望到，其实都是英文来的，所以都没问题。 哦，咁啊啱啦，嗱，好啦，咁我哋呢一个上到上去叫做山顶上面啦，有个叫做城堡啦，城堡附近仲有啲咩我哋值得留意嘅呢？ 因为去到城堡那边，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以前起得城堡的位置一定是附近没什么东西，因为它要打仗的嘛，城堡的位置一定最安全，所以城堡旁边其实是没什么特别东西的，但是在个山上面，因为已经上了山了，我会建议呢慢慢可以散步行回落山，因为呢它的山其实已经有准备了一些小径啊，好舒服嘅，咁慢慢行翻落山，其實就會同頭先嗰個纜車嘅景緻相反。頭先咪就係見到河，跟住屋頂，跟住係山嘅。咁今次你行嘅時候咧，就會喺個山度慢慢行翻出嚟，去一啲大街小巷，最後繼續向前行咧，就會翻翻去條河嗰度。咁我哋咁樣嘅散步路線咧，就完成咗一個圈啦。 哦，喂，一個圈大概要預幾多時間啊？呢、這個 我自己就預咗兩三個鐘頭嘅，因為慢慢行影下相，跟住落翻山之後就食嘢，就再就翻呢個班次火車或者巴士班次啦，跟住就搭車離開啦。 哦，哇，諗起咧都覺得舒服嘅，呢、這個真係啱咧，即係疫情過後之後，諗住就而家生活太緊張啦，去到咧就散散心，舒服一下咁樣，咁啊非常之正啦，係咪？ 係。 好啦，今日都唔該曬 Stella 你嘅介紹先啦，下個星期咧又再嚟過咯，好唔好啊？ 好嘅，冇問題。 唔該曬 Stella， 拜拜。 好，拜拜。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又嚟追踪三十一啦！边个去追呢？就等我彭仔程振鹏就追问一下罗启新先吓。电话旁边有 Cousin 嘅，早晨。 喂，早晨，早晨。 今日星期五晚嘞噃，港台电视三十一系咪有头条新闻？ 有啊，有啊。 仲有系咁啊？今晚到你未啊？ 有啊，今晚咧就应该有一种表演咧，就系、是、最后一次啦。 最后一次？ 系啊。 做乜又最后一次啊？ 唱歌啊，最后一次啊。 哦，啊，唔系咩担心字典咩？ 哦，唔系嗱，担心字典有嘅，咁但系咧唱歌你知咧， 系比较大制作啊。 唔系要唱人哋啲歌咧，而家遇到啲问题啊嘛。 哦，喂，我估呢个担心字典会唔会有呢个字去介绍咧，或者呢四个字介绍咧？铁证如山。 哎，冇啊，一日会啊。 哎呀，搞错啊，咁谦。 今日咧系要讲 吓 cut two 啊？ 唔系，系 cut two。卡兔就冇咗啦， 系好留意住啊！八点钟系咪啊？ 系啊，仲有心虚演唱会啦。 哦，原来你玩呢样嘢。 系啊， 你小心啊你啊！ 吓、啊，心虚演唱会系完全系译翻嚟嘅，不过一个就译咗个中文，一个我就译照英文咁样拼啊。 但系你唔会得到有高官嘅加持啊。 系、哦，唔记得咗叫我边个扮翻个高官加持添。好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九点半啊，睇下零距离科学啦。 好啊， 咁原来咧有一样嘢咧就叫做细菌杀手啊，叫细菌体啊，100年前已经咧发现咗噶啦。 哦，食翻啲细菌啊？ 系啊，一路都摆埋一边啊，冇理佢。咁但系咧，而家咧。喺而家我哋就開始話我哋嗰啲抗生素啊，個效用越嚟越低啊嘛。 嗯，抗藥性啊嘛。 又有抗藥性咁樣，而家咧就重新去研究翻呢個細菌體啊。 哦，睇細嘅，即係細起棚牙嗰個細啊，細你啊。 即係點樣咧？用呢啲細菌體咧，就去食咗啲病毒， 細咗啲病毒。 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哎呀，嗰啲咁嘅曱甴咧，越嚟越咧啲殺蟲水。搞佢唔掂啊咁样，咁你最简单就系一系困住，一系又踩死佢嘛。佢唔会劲到一日咧，你踩佢会唔死噶嘛？ 啊，唔系话小强都打不死嘅咩？成日都话 系打不死啊，即系但系你真系打佢会死噶嘛？咁一齐睇一啲细菌体，喂，咁嘅科学家研究咧就发觉咧，如果啲细菌体咧去到将佢带到海洋深处咧，可能咧就会咧对调节地球气候咧担当到一个重要角色。 咁奇怪。 系啊，我都想知点解啊。 好，咁啊，九点半有一睇。 嗯，冇错啦。 好， 咁啊，跟住咧就平时咧我就净系介绍星期五嘅啫嘛，但系今天我特登为你介绍。 哎呀， 听晚。 听晚有咩？ 听晚十点搭九，有呢一个 Pink Floyd 纽约演唱会， 好嘢喎！ 系啊，纽约你都好恨去啦，但系依排你唔去得啦。 系啊，去唔到啦。 佢仲要系早过你嘅，好似1988年嘅。 哇！ 系 1988年嘅 Pink Floyd 啊！ 系啊， 哇，好紧要啊！呢啲纪录片嚟嘅，唔系演唱会 嘢啊，真系。 喂，咁但系我又介绍翻你啊！ 咩？ 我又介绍翻你咧，港台电视31咧，另外有一个咧演艺盛会啊， 系 有音乐到会呢一个环节啊，因为咧呢期咧就有啊 Dear Jane 呢个新啲啦啩，有 Dear Jane 嘅远征系列。 咦，阿晶又嚟喎， 系 你好多晶 Dear Jane 啊 ，Dear Jane。即系我哋嗰啲有个以前有个同事阿珍阿晶 系啊， 都有啊吓， 阿 Jane 都系啦。而家佢依排阿 Jane 成日喺个社交媒体攞翻佢20年前啲相出嚟。 系啊，喂，咁我哋咧即系呢啲题外话啦，我哋最紧要就系啦，变咗咧星期六日咧，其实都好多咧啲音乐选择喺港台电视31。咁啊，好似彭仔咁呢啲咧，就会中意睇嘅咧，就会识得揾嚟睇啦。 好啊， 多谢刘启新，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今日审议政府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1375亿元拨款申请。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率领一众局长出席解答议员提问。张建宗在会前表示，今日财会预留10.5小时审议拨款申请。政府希望做到保就业、撑企业、纾民困。形容今日撥款極為重要，呼籲議員能夠急市民所急，通過有關申請。另外，張建宗又表示，立法會內會今日將會召開本會期第15次會議，內會至今仍未能夠選出主席，耽誤了很多時間。他希望今日會議會有進展和突破。他強調，內會是重要齒輪，對香港發展很重要，希望議員以大局為重，理性處理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公布各州在新型肺炎高峰期後分3个階段重啟經濟的新準則，符合第一階段準則的州份可以在各州州長自行制定方案之下，最快可以在明天執行。特朗普預計大約會有29个州能夠相對較快重啟經濟。特朗普又表示，對於未被更早告知疫情的嚴重性感到憤怒，表示將會追究到底。新準則建議各州可以分3个階段重啟經濟，首階段將會建議維持學校關閉，僱主應該繼續鼓勵遙距工作，民眾要保持社交距離，避免10人以上的聚集，酒吧維持關閉，但是大型餐廳、戲院和體育館等的場所在維持嚴格的社交距離之下可以重新運作，到第二階段可以復課，以及恢復非必要的旅行。到第三階段，醫療弱勢的群體可以恢復公眾互動，但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七大工業國集團領袖舉行視像會議，與會領袖要求對世界衛生組織進行徹底檢討和改革，並且同意確保全球採取協調一致的做法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白宮在會後發表聲明，表示與會領袖了解到七國每年向世衛提供10亿美元，今次會議的重點討論世衛缺乏透明度和長期管理不善，在這場疫情中持續處理不當，呼籲對世衛徹底檢討和改革。白宮的聲明又表示，七國領袖同意持續致力於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全球協調一致應對疫情，應對這場健康危機， 与人道同经济的灾难，展开强而有力同持续的复苏。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是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同有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20点，升513点，总成交金额23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8点，升9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燃气22.95元，跌1.35元；腾讯控股419.4元，升12.4元。阿里巴巴210.4元，升7.6元；美东汽车12.44元，跌1.8元；美团点评101.8元，升2.95元；中国平安77.45元，升1.3元；友邦保险72元，升2.5元；汇丰控股39.85元，升1.5元；中芯国际15.28元，升3.4元；中国移动61.75元，升1.6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7，瑞士法郎0.968，加元1.401，人民幣7.068，英磅對美元1.252，歐元對美元1.088，澳元對美元0.638，新西蘭元對美元0.602。日經平均指數報19,843點，升553點。港金现价报15,8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28美元，卖出1,715.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西沙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水浪窝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都有啲挤塞噶。去西贡龙尾排到去雅窑头啦。咁去马鞍山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西沙路去翻西贡方向啊，近住水浪窝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去西贡咧，龙尾排到去雅窑头啦，咁去马鞍山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跟住运头塘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仲有少少车龙吓，排到去新丰花园对出。咁窝打路道爆水管啦，咁而家有两段路封闭啊，咁都系去尖沙咀方向噶。咁包括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啦，同埋近住希福道嘅中线同埋慢线系封闭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喺映月台。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咁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一段挤塞，影响到美丽道左转翻去长沙环道挤塞，车龙排到去荔湾道噶。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啊，咁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对出。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体艺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 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 ，Albert O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Hello， 我是 Albert。今个礼拜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回复以往一样，现场唱歌，抒发正能量，同埋你可以打电话嚟点唱添啊！星期日晚二千靓歌再重聚见啦。 靓歌再重聚。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朝早嘅九点四十分嘅时间啦，我的享乐时代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乐同埋芭比啦，电话侧边咧都有阿彭爷爷喺度啊，早晨啊，彭爷， 早晨， 喂，继续晨光第一线， 系啊， 我系封烟主持啊，哇，好开心啊，头先一听到呢一个嘅宣传声打， 系啊， 欧啊嘛， 系啊，哇，呢、這个都系享乐嘅一种方式， 系啊，我都想讲，哇，有得点唱添啊。 系啊， 梗系啦。其实喺呢个疫情底下咧，都好无奈地咧，Albert 咧呢个二千靓哥啦，同埋佢嘅团队啊，阿 Vince 啊，等等咧都啊冇无用武之地啊，因为咧就唔可以话太多朋友咧，即系喺呢个录音室或者直播室当中，因为密闭式嘅环境嘛，咁我哋要控制翻嗰个人流咧，咁所以都。好無奈地咧，都停止咗演唱咧，喺呢個二千靚歌當中咧，做一個現場嘅演唱咧，好一段日子啦。好啦，咁而家咧，唔係話趁住呢一個疫情咧，好似稍有緩和咁，我哋係咪話喂又叫人唔好鬆懈，你哋又自己嚇、啊、又走翻出嚟嚇咁？啊咁當然唔係呢一個原因嘅，而我哋咧都有一個即係可以限制到。嗰、那個人流嘅情況底下，不過就要辛苦啊 Albert 同埋阿 Vince， 係啦，咁即係變咗咧，佢哋都要係喺呢一個嘅二千靚歌再重聚咧，三個鐘頭嘅節目裏面咧，就變咗咧都要融入其他嘅一啲嘅內容咧，咁佢可以咧先至能夠係做翻一啲演唱啊，現場演唱，咁啊點樣咧？就係、是、可能加入翻聽眾朋友咧點唱啦，正如頭先小白所講啦，即係聽到啊 Albert 自己都話咧，係咧到時可能傾下偈啊，又可以啊即場點唱下咁。系啦，咁啊，总之咧就系一个咧，即系符合翻咧嗰个嘅安全嘅条件啊，卫生嘅条件啊，同埋咧就系、是、要减少呢个人流嘅状况底下咧，都可以继续咧二千靓歌再重聚。 哎呀，咁就好啦，礼拜日可以同阿 Albert 重聚一下。 系啊， 系咯，好多听众都好挂住呢一种咧、现场演唱嘅节目啊吓，咁啊今个礼拜日晚咧我啊捧场啦，我唔知道听众会唔会啦吓。 会啦、啊，梗系会啦、啊。 我都一定听神。 你唔好阻住我听啲听众嘅反应先。好啦，咁至于今天嘅享乐时代边位啊？ 系我嘅分享啊。 系点啊？买嘢定系咩啊？ 今次一定要买咗翻嚟先可以享乐啦。 咩嚟噶？ 呢个咧，我其实觉得咧。 最初咧系觉得小朋友享乐嘅买嘅时候，但买完之后咧，发觉家长系真系可以享乐。 系、啊、喎，头先我预告咗啊， 系啊， 呢个劲嘢，即系一个玩意咧，话有百几种玩法嘛， 冇错啦。咁其实咧，佢并非系一样嘢有百几种玩法，不过咧，佢系一个套装入边咧有133个可能。 133咩嚟噶？ 因为咧，其实咧而家咪好流行咧，啲学校咧会推广 STEM 嘅。咁近呢一两年咧，就更加加入埋呢一个美术嘅元素啦，就加多个 A 字，就变成 STEAM 啦。 嗯， 唔知点乜， 定啲咩？ 唐三喇叭你去。咁啊，讲紧嘅咧就系即系将一啲唔同嘅知识咧，可以糅合咗落去一啲嘅小实验啊，或者系玩具啊，甚至乎喺一啲嘅课堂过程里边啦。咁、 啊、 你知啦，而家停课不停学，咁啊要搵啲嘢俾佢学噶嘛、啊。小白呢啲细路都嗌晒闷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系啊，嗌咗好耐啦已经。 嗱，我谂你个仔仔嘅年纪咧，就真系可以自己一手包办咧。去用到我头先讲嘅呢一个套装， 系咪啊？五岁人仔都未够、啊， 我相信系得嘅。有好多嘢系佢应该可以自己拿捏得到嘅，同埋咧，你俾个责任感佢试下就知噶啦。咁、 嗯、 其实今日咧介绍嘅咧，其实都系个玩具嚟嘅、 嗯。 不过呢一个玩具咧，亦都蕴含咗一啲科学实验嘅元素。咁因为咧，其实佢成套嘢咧系用一个科学实验嚟到打造嘅。即系我初初买翻嚟嘅时候咧，系因为咧，我之前咪都分享过咧，有啲网上嘅小实验咧，即系睇片可以教你去做嘅。咁、嗯、但系后来咧，发觉实在太麻烦啦，因为咧你每一次去揾一个小实验嘅时候咧，你要揾相应嘅材料啦，同埋工具啦， 系啊， 咁有好多咧，你看似觉得系好似应该好容易会揾到嘅嘢咧。原来咧，你屋企系未必有噶。 唔系，系啊，有阵时候你以为文具铺有，又唔系杂货铺又冇咁样。 系啦，即系等于上次。 都好难噶、 哦。系啊，其实都几麻烦。好似我屋企咧，我系连一透明嘅玻璃杯我都冇噶。 吓、 啊，系啊，即系屋企所有水杯都系有花纹噶咯，或者系一套套嗰啲杯咧，咁你咪唔透明咯。 嗯。 咁你又做唔到佢某啲实验，你要睇住佢嗰个变化。 嗯。 咁。系啊， 咁都系一个问题嚟 嘅。系啊，因为其实好多人咧未必有咁齐全嘅。咁、 嗯、 当然咧，呢一套玩具入边包含嘅一啲工具啊，或者系材料咧，系更加唔广泛嘅、 啊。 例如，你屋企会唔会有试管呢？ 唔会啦。 你屋企会唔会有嗰啲滴管呢？ 滴管都冇、啊。 即系嗰啲吸上嚟，然之后就滴滴滴嗰啲。 系啊，冇啊。 嗱，量杯可能多啲人会有。 量杯我有。 系啦、啊，但系就嗰个份量未必同佢做实验嗰啲咁少嘅剂量会一样、啊。 我谂住攞嗰啲咩煮饭嗰啲俾你。 系啊， 谂 到嗰啲咋。 我惊你用完唔敢再攞嚟煮饭。 即系装米嗰个咧，你煮咗乜米嗰个咧，咪会有啲黑豆喺度嘅。 系啊， 都系 都系嗰啲咋。 嗱，我估有啲系比较普遍啲，譬如啲咩食物色素啊嗰啲咧，就可能会有啲中意整嘢食或者整蛋糕啦，特别系嗰啲朋友仔咧都会有嘅。咁、 啊、 但系咧，我今次咧就其实有少少把心一横嘅，因为要搵啲嘢俾细路做啊嘛，又希望佢咧可以有兴趣自己咧自发性去觉得，诶、欸。玩完一次，我想玩第二次嘅。玩完第二次，我又会自己想攞出嚟。诶、欸，我又想玩第三次嘅咁。 系啊，咁就玩130几次啊。 冇错啦，呢个其实都系我最终嘅目标嚟嘅啫。咁咧嗱，其实呢一套嘢咧买翻嚟嘅时候咧，佢系附送咗一本嘅说明书嘅。嗰本说明书好厚噶，因为咧佢嗰本说明书咧系讲齐晒嗰133个科学实验咧要用嘅材料啦。步骤啦，同埋啲注意事项 嘅。会唔会太多字啊？细路仔未必识咁多字、 啊。好、啊、多图画噶、 哦， 因为咧， 所以咁厚。 一来啦，呢本说明书咧，我觉得系俾父母睇嘅、 啊。 如果你想你个小朋友自发去学习咧，好简单嘅啫。喺说明书个底部咧，系有个 QR code 嘅、 哦。 你只要一嘟。其实佢嗰133个实验嘅短片呢、 哦、 你就可以上网睇一次。 即係有教学短片。 冇错啦。咁所以如果有啲小朋友呢比较鍾意视像教学唔鍾意睇文字呢、你就可以上去俾佢睇一次条片囉。 好 ,ok 喎。 咁、但你知啦有时啲步骤嘅嘢呢啲家长如果要陪同去做呀或者啲小朋友有唔明白嘅地方呢、你始终都系文字版本你就会解答到佢嗰啲疑难囉。 咁、 我自己暂时呢只系同我女做咗4个 實驗啫，係啦，就係啱啱趁住上個週末， 仲有129個喎、 啊、 你。係 啊，咁但係咧，因為我個女就啱啱4歲啦，咁、佢就對於嗰啲譬如啲文字咧，譬如嗰啱係咩啊，媽咪佢唔識睇噶嘛，咁、佢就會需要我幫忙咯。咁、但係絕大部分嘅實驗過程咧，我都係叫佢自己去做嘅，即係例如嗰啲咩將啲嘢溝勻佢啊，或者將啲色素滴落去啊，用幾多啊，甚至乎係譬如要用水咁啦，我當咁要用量杯去睇下嗰個水去到邊個刻度啊，咁樣咧，咁呢啲都可以訓練啲小朋友係其實自己去準備曬所有實驗需要嘅材料嘅。咁、當中有啲步驟咧，因為其實都係啲好簡單嘅實驗嚟嘅，就唔會話牽涉啲好危險嘅，即係有火光啊嗰啲咧，全部都冇嘅。 係啊，特別係牽涉到煤氣係好危險 的， 係冇呢一類嘅，即係冇呢一類真係要實驗室裏面做嗰啲咁誇張嗰啲。 又諗起中學嗰個咩不真 啊？屋企系冇嘅，咁呢套嘢入边咧都系冇嘅。咁但系咧，亦都同上一次咧嗰个恐龙咧化石玩具有啲相似咧，即系佢都系附送咗好多大家而家好中意嘅抗疫物资嘅，包括咗口罩啦、眼罩啦、手套啦等等嘅。 咁有影，但系会唔会系好卡通化定系点噶？ 唔会啊，真系带得出街噶。 咁可能会有第二啲朋友会抢住嚟买呢样嘢喂。 不过入面只系得一个噶咋，即系佢系啊，只系成套玩具里面附送咗一个。咁同埋呢个都唔系重点嚟嘅，因为咧、其实我自己同个女玩咗几次呢啲咁嘅小实验啦。其实真系我自己好多嘢都唔识啦，我都学咗翻嚟咯。 哇，系即系大人都学到嘢喎。 系啊，例如我之前同佢整一个叫做彩虹分层嘅水啦，咁、就认识到原来咧。唔同嘅糖分，即系唔同甜度嘅水分咧，嗰、那个沉淀嘅能力系唔一样嘅。咁、当然啦，佢嗰个实验咧最好玩嘅地方就系啲小朋友中意唔同颜色啊嘛。咁、佢就将唔同糖分嘅水咧加入咗唔同嘅颜色。咁、结果咧，将嗰啲水分即系大家捞埋一齐嘅时候咧，佢就会自自然然咧分咗唔同颜色嘅层数咯。所以整出嚟嗰樽嘢都几靓噶。 咦，我想问啊，咁啊，芭比其实呢一套嘅玩具套装。装咧，佢入边除咗话有一啲嘅基本嗰啲嘅物料啊，或者系啲容器之外咧、其实系咪都好多时候嗰百几样嘅实验咧，系要自己喺屋企再揾其他啲材料嚟到去配合做噶？ 冇错啦，咁啊，但系嗰啲材料都比较简单嘅，譬如佢可能会要另额外拎一只碗啦， 系、 或者系用一啲嘅，譬如我上次就要自己自备糖啦、或者我有做过另外一个系牛奶嘅实验咧，就要自备牛奶啦。跟住有时咧会要你啲碱液啊，或者系洗洁精等等，即系都系啲家居比较容易揾到嘅嘢嚟。 即系其实呢套嘢咧最值钱嘅应该系嗰本书仔、哦。 系啊， 即系佢嗰百几个小实验咪就喺个本书嗰度罗列晒出嚟咯。 其次咧我自己觉得最值钱嘅咧就系因为佢咧每一个实验嘅嗰啲需要用嘅器具咧，佢入边系有细分用一啲独立包装帮你包好嘅。 哦， 咁变相咧你一打开个盒咧，你简直系觉得哇喺。我已经找到我要用的一些器具了就是这个 set A, 套东西很漂亮 是的 set A 就有 ABCDE 还有有一些可能比较难买的一些平时你都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来的譬如色素我已经觉得很麻烦如果要特地去买那它都已经有了这些比较偏满一些的配料的咁所以我就覺得都幾方便咯， 冷門啊，成日都中意撈偏門啊，你哋 好似小白個仔仔嗰啲咧，即係閱讀能力同埋理解能力大啲，同埋即係自己可以兼顧到去預備曬啲材料啊嗰啲咧，咁就可以自己慢慢搞咯。 好啦，最實際嘅一樣嘢就要問啦，可以幫到父母。有一啲独立啲嘅时间嘛，即係摆低呢套嘢係咪个小朋友可以自己慢慢去玩啊可以消磨佢嘅时间咁而个父母呢可以或者家长可以喺屋企呢有少少嘅即係独处嘅时间呢 我觉得係绝对可以嘅啦不过当然呢要视乎返你小朋友嘅年纪啦譬如好似我女女呢4岁呢咁我家人放心啦我都要看住佢啦咁不过呢都係可以 free 到啲时间喎因为譬如头先讲嗰啲呢冇危险性嘅实验，即系纯粹倒水啫嘛，系咪先？即系最多咪倒湿个地下，但系都唔会啦。咁但系准备嘅过程系同佢一齐嘅。但系当我整好晒啲物资之后咧，佢自己都玩咗大半个钟。 哇！重点啊呢、這个。 哦，咁啊，大家睇下考虑下啱唔啱玩啦 吓。系啊。 雨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去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哎，仲挂住头先芭比嗰个玩具添， 玩物丧志，专心工作啊，小白，专、 啊、 心驾驶。 即刻同阿听众咧苏先生倾下偈先啦。早晨啊，苏生。 早晨。诶、欸， 喂，啊，苏 先 生， 我喺度， 喺咪度啊？ 喺度。 哦，喺度。有啲乜嘢同我哋分享一下咧，阿苏生？ 我想预祝我太太生日快乐。 喂、嗯，佢、哎、几时生日啊？ 下个礼拜一啊。 下个礼拜一啦，已经准备咗点样同佢庆祝未啊？而家 今日咪去同带埋女女出街玩咯。 哦，小心人多啊吓，苏生 系啊， 吓系啊吓，咁啊，仲有冇谂住喺正日嗰日咧会有啲咩特别嘅 surprise 啊？礼物嗰啲啊，准备好未啊？ 我俾 surprise 梗系唔可以讲住啦。 诶，我就系谂住你喺度 有啊嘛， 即系有嘅系嘛？ 系梗系有啦。 哇，结咗婚几多年啊？ 四五年咯， 四五年啦，咁而家嗱都系仲系处一个可以话系最 sweet 嘅时候， 系啊，再加埋个小宝贝都好 sweet 噶、 嗯，哇，谂起都开心啊吓、嗯， 有冇偏心咗啊？会唔会锡个女多咗啊？而家 啊，唔会，两个都咁锡 啊，真系识讲嘢，真系， 梗系啦， 系啦， 系咪女女想讲两句啊？ 系咯，喂，同妈咪讲生日快乐啊，妈咪讲生日快乐。 女女叫咩？就叫妹妹啊！ 妹妹， 妹妹， 讲啦，妈咪生日快乐！哎呦，妹妹唔肯讲， 怕丑啊， 怕丑啊， 系咪？生日快乐！哎呦，扭仔啊！ 唔紧要，佢惊哥哥咧喺个电话嗰度飞出嚟咬佢一 仲哥哥叔叔啦， 系咪啊？ 认老系一件好事嚟嘅， 嗯， 系啦。嗱，咁啊，有啲乜嘢特别嘅说话咧，想同太太讲啊？ 都知道佢近来咧工作都唔开心，嗯、希望佢可以喺工作上面咧都系有个有个即系攞到条揾到个嘅地方可以抒发佢自己啲嘅心情啦。 嗯。 另外又可以喺工作上面都系有个智慧点样去处理啦，因为都系咯呢啲有时啲工作上面系咯唔系当事人可能都唔系咁清楚佢嘅感受，但系希望都能够。作為一個陪同者，同我一起去跨過呢個嘅難關咯。 嗯， 係啦， 咁都係一種經歷嚟嘅。咁啊，有你嘅支持應該會好好多嘅。 乜都係妹妹嘅支持都好好多嘢。 係啊，咁啊屋企人嘅支持啦，係咪？大家都有功勞嘅。咁啊，係咪有一隻嘅歌曲特別咧？好想今日朝頭早點俾阿太太聽咧？ 係啊，因為都知道佢中意譚詠麟啲歌嘛，所以。揀一首一生中最爱俾佢咯，小白嘅心意。 好啦，收到晒噶啦，多谢你嘅电话啊，苏生。 OK， 多谢晒你。 OK， 好啦， 拜 拜。 拜拜。 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心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